日是三藩市网上电台 Open Sky Radio Open Sky Radio Open Sky Radio。 听日就嚟三年嘅 Open Sky Radio， 你知唔知 Open Sky Radio 系乜嘢呢？ 我是 黄毓民， 我是香港极好心人的张德德， 我是香港灵异学会副会长曾 天，我是李锦林， 我是高志明的顾问， 他是失业的高龄民党长领导主魏公子， 我是剩女爱作战的莉莉， 香港飞鸟学会的阿蒙， 我是刘耀爱， 我是潘少聪， 我是林海啊。 你而家听紧的是 Open Sky Radio， 如果你想听嘅就去听 http://www.opensskyradio.com。OK! Open Sky Radio， 越聽越想聽 ！Yeah! Open Sky Radio， 越聽越想聽 ！Yeah！ 我而家聽緊嘅嘢係 Open Sky Radio。 Open Sky Sky Radio Radio， 越聽越想聽， 越聽越好聽。 Open Sky Radio， 越聽越想聽。 Open Sky Radio， 越聽越好聽。 Open Sky Radio Radio， 好聽 ，OK。 Open Sky Radio， 咁點解有呢個英文啊 ？Open Sky Radio 係打開天空嘅電台。 哦，係 啦， 我打開天空， 打開唔同嘅天空。 咁你而家知道你而家听紧啲乜嘢啦？ 如果你对超自然现象或者灵异事物有兴趣、有热诚、有时间，讲得出、做得到，并且 健康关于灵异研究同写作，对网页运作熟悉，懂得 graphic design、摄影同 photoshop， 拥有公关及推广网络，熟悉活动联络及统筹，或者拥有强劲嘅创意，热爱宣传推广， 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角落，我哋都欢迎你加入成为香港灵异学会其中一员。有意者请将以下嘅资料 email 到 info@hkastral.org， 内容包括唔少于100字嘅自我介绍，并且说明点解有兴趣加入我哋，对我哋有咩期望。记得写上你嘅姓名、年龄、专长、联络同埋希望喺边一方面发展。 我哋收到资料之后会尽快联络噶吓。 期望你嘅参与，为香港灵异界写下新一页。 1890年代初，香港闹市有多名少女于繁忙时段神秘失踪，多年来音讯全无，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连警方网站上早已放弃悬号，行凶者背景动机不明，飘飘阴云，聚此离尘，几段时空交错的故事带你进入亡灵的惨痛世界。张铎铎最新鬼故《消失的女孩》，改编自香港不为人知的连环凶杀悬案，各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 www.jemdogdog.com 订购。 Hello， 我是伊记伊维特，你现在听的是 Open Sky Radio。 在漆黑之中 Hello， 我是伊记伊维特。 是啊，伊记听讲话你本新书出了，怎样的本书？ 那我本书就封面是戴着牙套的，还有戴着眼镜的，还希望那个书片味浓一点，还有是阳光绿色的，叫做 Unclassified。那这本书呢其实就是讲我这七年的电台生活，因为适合我离开的大好日子，那么出回本人要纪念回我做过的所有东西那些啦。那还有太多人问我究竟电台入面是怎样，你每日过的生活是怎样，那原来有人叫 PA 的，那究竟做什么的呢，一个节目是怎样诞生啊，又或者电台有没有鬼啊，机长是不是真的不吃东西啊所有这些大家很想知道的呢，我在本书里面都会讲的。那所以今年呢就应该买这一本 Unclassified， 看一下究竟电台里面搞什么。 记得买一本新书 Unclassified。 我是潘少聪，咁而家咧，我哋喺度祝《三藩市灵王府》呢个节目啦，就越嚟越多人听啦。咁啊 ，Andy 好快脆成为三藩市嘅鬼王啦。 方相信鬼神之说，西方亦都笃信灵魂的存在。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事，这些是巧合定真有其事，就等我带领大家进入这个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 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奇相信各位听众咧，应该有听到上个礼拜嗰连续四日嘅香港 UFO 学会嘅嗱，佢个国际议会啦，今次就真系破晒世界纪录噶啦，千几人去睇啦，咁就绝对系再喺度恭喜翻佢哋一次先啦，亦都好荣幸啦，咁佢哋又拣咗我哋 Open Sky Radio 咧，做一个海外独家嘅访问，访问翻当日。佢有去呢個國際議會嘅嗰四位嚟自世界各地嘅 UFO 專家啦，咁就擺曬我啱啱上個禮拜嗰四集入面就播曬出嚟啦。咁如果各位聽眾呢你未聽嘅話，一定要去聽下啦，因為呢個就真係獨家嘅。咁就UFO 嘅嘢呢，咁其實呢可能有啲聽眾覺得唔係咁啱聽喎，但係因為呢個 topic 嚟講嘅話呢，只要是有關啲神秘古怪嘅，你一定會諗到嘅。咁而我靈王府咧，又絕對係會有關會講呢啲咁嘅 topic 嘅。咁所以咧，都係奉勸各位聽眾去聽聽啦。但係咧，今集又揾翻邊個嚟做我嘉賓咧？咁今集就唔係 UFO 學會嗰度啲人噶啦。今集咧就揾翻我嘅好兄弟啊，澳門街嘅司徒文俊啊，係啦。咁就咧，點解揾佢咧？就因為咧。啱啱香港上啊，唔啱啱澳門上個禮拜咧，咁就澳門賽車啦，咁就有單唔係咁好嘅新聞發生咗啦，就係、是、其中一位賽車手就因為轉彎嗰陣時撞車過身啦，而引發起呢件事咧之後咧，出現咗一啲靈異事件嘅，咁因為我個好兄弟啊，司徒文俊啦，咁佢就澳門嗰邊嘅。咁就即刻就揾佢嚟同我做呢一集啦，因為呢個禮拜即係承接住上個禮拜嘅 UFO 嘅事之後呢，咁今集嚟嚟一嚟一開始嚟個鬼靈異事件嚟俾各位聽眾聽下先。喂，出聲啊喂。 咁啊，好多謝大家呢，咁啊嚟到 Open Sky Radio 嘅靈王府啦，咁我係呢、這個靈王府啊，澳門特派員司徒文俊啊， 哇唔關事啊，你大佬你澳門街嗰邊嘅主持嚟噶，主持人嚟噶，你係台主嚟噶。 嗱咁啊，賣下廣告先啦。咁啊，最緊要賣咩廣告啊？咁啊，大家咧一定要翻聽咧，我最中意嘅節目《靈王府》啊。咁樣咧就要聽翻咧嗱，因為講真嘅，一連四集 UFO 嗰四集咧，其實係好精彩噶。 嗯。 咁樣咧。我喺度咧，亦都要讚一讚咧，即係我哋一啲幕後功臣啦，即係要表揚下咧，即係 Open Sky Radio 嘅 IT 嘅工作人員啦。因為咧，以往咧，譬如我喺澳門咧，或者其實我喺國內咧，我出 trip 咧，我聽 Open Sky Radio 咧，成日都會斷線嘅。咁咧斷線要重新聽過嘅。咁而家咧更新咗之後咧，其實嗰、那個即係無論喺澳門定係喺國內咧，嗰、那個上線嘅情況都好咗好多啦。 嗯。 咁啊。咁啊，另外咧，咁啊，因為我哋澳門街都有啲國外聽眾咧，咁其實都係透過 Open Sky Radio 嚟聽噶，咁其實人數都唔少嘅。咁就呢班聽眾都同我講及咧，就話最近喺 Open Sky Radio 咧，其實收聽澳門街咧係順咗好多嘅。咁啊，即係呢啲其實無名嘅英雄咧，我哋一定要係向佢致敬噶。 哦，我首先喺度真係要再多謝佢先啦，因為呢位高手啊，絕對係高手咧。咁其實咧，佢係美國嘅高級學府畢業。咁就佢係絕對係 IT 界嘅高手嚟，即係我成日講一句呢，就話你只要佢有部電腦喺佢手度呢，你條命就喺佢手度㗎啦，即係可以咁樣形容佢咁滯嘅。但係佢係用喺正途方面啦、 可唔可以呢叫佢幫我 hack 咗阿高迪安喺亞馬遜嗰 account， 我係咁買曬啲 Iron Man 嗰啲書送俾自己先。 嘩、我同你講，你嚟緊呢有份禮物送緊俾你嘅，即係我學返你咁啦，我都要喺度多謝你嘅，就係我生日呢就你又送咗一樣嘢俾我啦。咁其實嗰樣嘢係咁啱係你生日嗰陣時送俾我嘅，因為你有個習慣就係話你生日嗰陣時呢會送嘢俾你朋友嘅。 咁就即係我跟返你啦，咁我生日就送返樣嘢俾你啦，亦都係 Iron Man 嘅嘢嚟嘅，咁就應該好快收到㗎啦。 嘩，咁多謝你呀，你不如咁啦，你不如送兩個美國靚女俾我做手信算啦。 指責嗰啲人。 嘩，大家嚟自。咁啊喂做個預告先啊，兄弟。咁啊嚟緊聖誕節呢，咁你都會收到樣嘢。咁啊唔係我送俾你嘅，就奧丁叫我送俾你嘅。佢純粹係經我手跟住叫我寄俾你嘅啫。 系， 系啊！咁你收到之后咧，咁啊，你要好好去运用啊，因为能力越大咧，就呢个责任越大啊 嘛。哇 ，OK， 好，唉，好啦，唔好再讲啲咁样我哋两个鲜明嘅嘢啦。OK， 啲听众会拗头啊。咁就啊嚟到翻翻嚟啦，咁就今一集咧，我就头先已经讲咗啦。咁一开始咧，其实就要入翻一个比较灵异啲嘅气氛嘅。啊，但系未入灵异气氛之前咧，你再买下呢个台嘅广告啊。即系我都知道你近排都好多，即系好多新嘅门路可以听到你个台嘅节目 喎。其实咁嘅，咁啊，澳门街咧呢个电台节目咧，咁啊主要咧系讲下啲澳门嘅嘢啦，咁啊澳门嘅时事啦、民生啦，咁啊赌场嘅嘢啦，同埋即系有啲系围绕住我嘅嘢啦。咁啊间中咧都会有啲譬如话收藏品嘅环节噶。咁啊即系早排咧，我哋有讲过呢个派钱啦、施政报告啦。咁又講過呢個澳門呢，即係話啲電信斷曬線啦、啊。咁啊今個禮拜節目唔使講啦，當然係賽車啦。咁而賽車呢，我哋有講今年為啲靚女又點啊，同埋即係講下澳門嘅賽車文化。咁啊當然你話靈異嘅嘢，咁啊當然留返靈王府度咁啦。 多謝曬，多謝曬。 咁啊另外呢，咁啊除咗澳門街呢，咁啊我哋呢亦都係有個電影系列㗎。咁電影系列呢其實暫時就特別節目。咁呢個節目呢其實就係我同埋高迪安呢，我哋兩兄弟諗出嚟嘅，咁就係試完呢，就係、是、即係我哋自己都話，喂，不如試下開創啲唔同嘅路線啦。咁啊經過我哋嘅長久商議，就決定暫時用電影嚟到去開始先。咁啊開頭啊當然係講下我自己即係最鍾意嘅，譬如話 Batman 啊、Iron Man 啊。咁啊背後呢，咁啊高迪安呢 ,Andy 呢幫我亦都錄揾咗好多資料啊，因為其實我做資料搜集方面就好渣嘅。咁啊好多謝兄弟先啦。咁啊最近呢最近亦都係一個新嘗試啊，咁啊試下講下港產片，咁啊同大家回顧下呢古惑仔系列啦。 喂，嗰集好正啊，真係我真係好鍾意。係我聽咗三四次㗎啦，我同你講。我自己本身都聽咗三四次。 因為即係早排咁我自己都有翻睇返啦。咁啊跟住另外呢，咁啊嚟緊呢，咁啊要做個預告呢，咁啊即係會係千呼萬喚啦。點解呢？咁啊因為反應即係講咗話會做都幾熱烈嘅，就係會回應呢，就係會成個即係做 review 就係講侏羅紀公園啦。 哇，呢個正。即係好似我之前有一集我同阿哥倫就係做操啦，咁就講 M file 啦，亦都有提過就話嚟緊都會爵士 part 會拍第四集啦。咁估唔到你亦都順應返呢件事呢，你又啊你又多謝咗阿哥倫先啦，亦都送咗個禮物俾佢啦，跟住你亦都因為呢件事呢亦都講咗亦都開咗呢一個節目啦，爵士 part 呢、這個即係其實呢我真係諗下呢，你嗰個講電影嘅節目呢要諗個再爆啲嘅名字。 再爆啲嘅名 字，系啊，我幫你諗過啊，叫電影解剖室啊，因為你真係解得好細緻，好冇？ 有冇撞名先？有冇撞名先？同其他人，如果冇嘅， 應該解剖室就冇噶啦，因為我真係覺得你講電影咧，你講得好好。 其實嗱，唔係我自己嘅，咁啊，即係主要咧，其實都係即係靠另外個靚女嘉賓啦，因為其實我啲節目咧。啊！我啲節目就好悶嘅，咁其實咧集集無論澳門街又好，電影都係咧靠啲靚女嚟頂住嘅啫。講真，即係咁耐以嚟都係。 唔係你都要 po 下佢啲靚相出嚟。 唔得，因為始終點講咧， 隱藏人物啊， 係啊，工作問題。因為其實咧，好似即係我哋之前啦，咁有個靚女代言人啦，其實佢都即係做完節目咧，因為澳門太細啊，咁變咗你喺街成日都俾人認到，其實某程度上咧係個滋擾嚟嘅。 哦，明白。 咁啊，即係譬如好似去到香港咁，咁個個都好似咦，佢咪乜乜乜乜咁樣。咁你老實講啊，好嘅，咁當然冇問題啦。咁如果你遇咗一啲來意唔係咁好嘅人，咁變相咁可能即係都會係比較係有少滋擾喎。咁所以而家呢暫時嘅政策呢就係、出聲，但樣嘅就唔出啦，暫時啦。 OK，OK， 你私底下俾张相我睇下。OK， 好啊， 我 系 佢 fans 嚟噶。琪琪其实真系佢讲电影都有一手啊，我觉得佢睇嘢嘅方面咧都有佢自己独特嘅角度，即系好几套啦。佢讲 Iron Man 啦，佢讲 Avenger 啦，蝙蝠侠啊， Spider-Man 啊嗰几集咧，我都系即系佢言语间佢系表现到佢睇呢啲戏咧有一个另外嘅睇法出嚟咯，唔似话即系有好多人话哦就咁去睇到哦荷里活大电影睇完之后，哇睇完之后就哦咁样咯，即系佢有个佢自己独立思考嘅方式咯。 其实咧就阿琪琪咧，佢本身咧就除咗话讲 Iron Man 之外咧，佢自己都中意打机嘅。咁所以其实咧嗱，有兴趣啊，大家听翻我街早期啲咧，其实佢有讲咧，有一集搭一个题目咧，就叫《女孩子眼中嘅 Biohazard 生化危机》啊，就系佢讲嘅。 哦 ，OK， 系啊，就系佢讲翻，即系咦，佢细个读书时候啊，即系开始打 Biohazard， 哇个感觉系点咧？跟住后屘。睇到佢自己又點睇翻入面啲主角啊嗰啲，其實就即係唔止話係電影嘅，咁其實我覺得好嘅，因為有個女仔嘅角度睇嘢咧，係好好多㗎。 係嘅，係嘅，係嘅，係嘅，因為始終啲男性聽眾啦，咁佢哋睇，咁佢哋自己本身睇法係點樣，但係佢哋好多時都可能未知身邊嘅女性朋友佢哋點樣睇翻同一件事，佢嘅角度係點樣睇嗰件事咯。咁如果有個女仔去講嘅話，更加好。 嗱，咁嚟緊咧，嗱喺呢度咧，即係同靈王府咁多聽眾咧，可以即係講下先啦。我成日都有話有著數噶嘛。嗱，咁嚟緊咧，我哋咧咁啊，同阿 Andy 即係嗱喺度爆出嚟啦。咁啊，嚟緊咧，其實我同 Andy 都有個少少嘅計劃咧。咁可能咧，就係我哋嘅電影咧，可能因應翻某啲電影嘅題目啦。咁係啦 ，topic 啦。如果我哋咧係有相關嘅，譬如海報或者 postcard 咧。可能咧，我哋會送翻啲出嘅。咁啊，嚟緊咧，咁啊，聖誕節啦，咁啊，可能咧，我哋聖誕節之後啦，即係可以開翻，可以寄翻郵之後咧，咁可能我同阿琪琪咧都會揀翻咧，咁啊，可能幾張 Iron Man 嘅海報，咁啊，當然係有埋琪琪嘅親筆簽名啦，咁啊，送翻俾 Open Sky Radio 嘅聽眾。 哇！多謝曬，多謝曬。 獨家嘅，獨家嘅，就唔係麥卡三二一，亦都係其他平台啦，就淨係貨。Open Sky Radio， 咁啊，因为两个字，因为冇办法，好兄弟，咁啊，我系 Andy 嘅啫，系啊， 多谢，永远撑你。 喂，咁啊，今日不如咁啦，嗱，广告真系买咗太多啦，咁啊，即系真系好多谢好多听众支持，咁啊，亦都系咧 ，Open Sky Radio 咧，即系自从澳门街呢个节目咧喺 Open Sky Radio 度上映之后咧，其实咧就咁讲啊，听众系翻倍嘅，咁电影方面咧，其实亦都系即系有时个下载都我都知好多听众系会系去听啦，同埋亦都俾好多意见啦。咁呢样我好开心嘅。好坦白讲咧，目前我做电影节目咧，某程度上啊，有时开心过做澳门街嘅， 系有些少喧宾夺主嘅感觉啊。 系啊，但系唔紧要啦。其实你谂店个名咧系 O K 咧，我哋嚟紧就将佢独立啊，直情唔好谂啊，将佢独立啊。因为其实趁而家即系叫做话未有太多同类咧，咁啊讲住先啦。喂，嗱，不如咁啊，嗱，另外咧，我想借少少私人时间啦。咁啊，好想喺度咧，同一位咧，我同你咧都中意听个节目嘅前辈打气好嘛？ 好。 咁啊 ，Tasco 啊，好冇？咁啊， 系。 Sci-Fi 全面睇啊，咁啊 ，Tasco。這個節目呢其實呢是有講玩具啦，有講電影啦，有講很多不同潮流資訊的東西。那其實呢最近聽他做節目他都說喂這個節目做了四年多，即是覺得有少少是即是厭啦，還有有少少 是有少少心淡，是因為其實我本身我有跟他私底下傾過電話，其實我都很明白他的感受，我亦都真的很佩服很佩服他。因为佢几即系佢系可以一个人系讲到三个钟头嘅节目嘅， 系即系好犀利。我想讲咧，每个节目都有佢唔同嘅特点噶。嗱，如果你想听一啲旧啲嘅嘢，你想系听一啲好即系比较系个人性啲嘅嘢，你可以听澳门街嘅电影节目。但系如果你想听新嘢，尤其是你想听。就可能是个节目出街就沉默的资讯，你一定要听他那个。全个网络界是唯一一个节目有最新的电影和买玩具资讯的，就是 他那热情，即是我不想讲热情，但是他真的用他的热情去做他的 show 的 咯。咁另外即係我想講啦，首先一個節目呢維持到咁多年呢係唔容易，咁另外呢好認真嘅，我絕對係佢長期聽眾，咁包括呢澳門街好早好期，我冇記錯，澳門街喺早年幾之前頭兩三集我哋有講高達呢，其實我都有問佢意見嘅，咁因為當時我新手我都唔識做節目嘅，講真，咁變相即係對我嚟講呢，佢都算係我其中一位你嘅啟蒙前輩嚟㗎，係 呢個 所以咁所以呢， 因为我是由第一集开始听 Tanko 而家的了。 是啊。 真系估唔到。 嗱、啊，所以咧，嗱、啊，你一定咧要将呢一段声带咧插翻俾阿 Tasco 听，好唔好？跟住咧同佢讲，你话 Tasco 大哥，无论系点样都好，你 at least 咧系有两个有少少份量同知名度嘅人咧，都系你嘅 fans 嚟嘅。咁一个咧就系、是高迪安，咁啊呢个好出名噶啦。咁一个咧就冇咁出名嘅小熊文俊，但系两个都好支持你嘅。咁啊，即系真系认真咧做落去，再唔系咧。嗱，講真，大家都係 Open Sky Radio， 大家都係同一條船嘅，有即係有時間咧搞一集半集 crossover， 其實好正嘅。係 啊，我覺得三個人一齊講嘅話，分分鐘係一個經典嚟嘅。 係啊，即係呢樣可以考慮下咯。喂，咁啊，不如咁啦，嗱，我哋嚴肅啲入翻個主題先，因為嗱，我哋而家都即係 我 Q 翻 music 先， 分鐘啦。 系， 系啊，嗱，我想讲翻翻咧，即系澳门大赛车，其实就系新鲜滚热辣啦，就系、是、我哋而家录节目咧，即系早几日嘅事啦，系咪？ 系啦， 咁啊，即系我都话啦，咁呢个节目出街咧，其实嘅前后咧就澳门街讲大赛车啦。咁其实咧，虽即系除咗话我哋话有讲啲赛车嘅花絮啊、点滴之外，或者咁其实似真系发生咗个意外咧，咁就系个车手咧，即系好唔好彩丧生咗啦。咁其实呢单嘢咧。其實點解我會攞嚟講呢話有啲靈異呢因為高迪安你記唔記得呢即係以前啊講緊好耐以前呢香港有個 case 呢就係、是、當陣時我冇記錯城市追擊定係今日睇真啲都上曬電視就係、是、話呢有個聽眾佢影到有個交通意外發生咗之後跟住呢喺架車嗰度呢撞咗車個事主佢靈魂出竅企咗喺架車隔離等緊救傷車嚟但係實質個事主係混咗喺架車入面佢已經係過身㗎但係俾人影到佢靈魂出竅係好清晰咁企咗喺架車隔離到等架救傷車嚟你有冇印象有呢單 case 呢個絕對有啊因為呢件事其實都係雖然是一段長時間的事啦但是我都好有印象的。尤其是因為澳門這件事發生了之後呢我亦都在不同的渠道都聽到話其他的車手經過那個彎呢亦都見到那個喪身的車手在那裡。即是你會突然間好像聯想到是喂好像之前都有聽過類似的東西喎。是不是 是啊因為其實今次這宗 case 呢其實就同香港嗰單 case 係好相似，咁、那個車手咧，其實佢已經係即係發生咗意外之後咧，佢係已經係可能係冇活動力或者過唔到身嘅，但係咧就係佢係靈魂出竅，就企咗喺度等緊救援。咁、結果咧，咁就同一時間咧，即係我都成日都話啦，有時喂話撞鬼或者鬼故嘅嘢，一個人見，咁你當人吹水；兩個見，你當係以訛傳訛；三個見，你當圍埋街坊講下。哇！如果同一時間有一堆人見到咧，就大鑊啦。因為點解咧？講緊其實係同一時間有其他嘅車手係唔止一個人咧，係見到佢。咁呢仲係嗰陣時以為係佢架車炒咗個人冇事。 係啦，即係以為佢炒咗車之後爬出嚟咁樣啊嘛。 甚至乎講緊唔係車手啊，係連當陣時嘅工作人員都見到啊。 係啦， 即係好清晰見到佢成個人係著住個賽車服，係有埋頭盔。是直情一个好像实体咁样企咗喺度等紧救援。 哇！呢个真系其实即系除咗喺你嗰度听翻嚟啦，我之前亦都喺其他渠道都知道呢件事啦。咁其实一见到已经心寒噶啦，即系话你撞咗车之后，你喺度等待救援之间，你系可以灵魂出咗嚟，但系你估唔到其他人系见到你噶嘛，系咪？即系呢个其实系佢个求生意欲好强啦，令到佢个嗱，你当系一种脑电波咁样啦，影响到其他人见到佢个实体形象企咗出嚟啦，定点？ 佢可能佢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已经过身， 有咁嘅可能性，又或者其实当其时佢嗰一刻有可能系仲喺度生死之间一线嘅，咁样出咗嚟。跟住喺度入緊人叫佢過嚟救佢或者點啦。但係其實你可以想象下如果你真係見到嗰一個人但係佢其實已經就死啦。但係佢肉體喺架車入面但係佢個靈魂出咗嚟。 嗱我懷疑咩事呢我懷疑咩事呢其實呢就係咁啊。啲賽車手你落得場其實呢每個人都係真性心好強個個都想係贏㗎啦係咪咁於是呢其實呢所有車手呢即係唔好話車手啦喂 ,Andy, 我同你打下機突然之間啊輕機啊或者乜嘢啊咁我哋都會一句 switch, 咁啊抌嘢啦係咪 都佢都我大家一句個門字 嘅嘢。係啦即係佢一定係好嗰下呢其實佢係個意志係好 取勝心好高，跟住咧佢撞咗咧，佢直接一諗，屌咁都撞得，跟住咧一撩嗰下咧，個人哋個自然反應就係即刻發爛渣，跟住起身，跟住咧。即系你职业车手就系发烂仔起身，跟住咧即刻叫维修啦，系咪？ 系、啊。 可能佢成个人嘅意志就系咁样啊， 嗯、 跟住嗰一刻佢已经超越咗佢个肉体啊， 都有咁嘅可能性。系呢、這个真系其实都真系几惊。 嗱、啊、呢单嘢咧，另外一样嘢咧，坚在乜嘢咧？坚在其实咧系即系电台嘅节目咧系有，即系澳门嘅电台节目啊，讲紧大电波嘅电台节目咧。即係官方嘅電台節目咧，係有聽眾打翻上去講嘅。咁但係咧，就即係有人咧都講翻啦，就話係個電台嘅即係嗰邊嘅人咧，就將件事和諧咗啦，即係唔想將佢出街啊。 哦，但係我喺度講下喎，咁其實咧喺商台某個節目咧，咁喺上個禮拜嘅節目入邊咧都有提過呢件事 嘅。其實可能同阿 Edwin 講下喎都可以， 都可以嘅真係。即系我谂有好多佢嘅听众都应该会想知道呢件事， 因为今日好坚啊！因为事后咧系有好多嘅车手同埋工作人员咧系同大会讲翻，系见到佢企喺度嘅。跟住其实大家系好错愕噶，同埋其实咧有一个消息啦，就话啦，咁你个错去到咧，其实咧喺清理咗嗰个残骸之后咧，咁都会重开噶，系咪？ 系啊。 咁啲人话咧之后再揸翻都见到佢喺度， 即系原位企翻喺嗰度。 我就唔清楚啦，因为咧，其实呢样嘢咧就反而系即系有某部分人咁样讲，但系就唔系话真系求证，但系倒翻转话真系有人自己见到，就系啲工作人员同车手讲翻出嚟啊嘛。咁所以第一个就肯定真嘅，咁第二个咧就即系听人咁讲，就未求证到。 嗱，喺度呼吁一下啦，如果各位听众啦，你哋真系可能系当其时嘅车手，又或者系工作人员。你哋可唔可以講翻，即係當時你見到話嗰一位已經即係可能過身嘅車手企喺度，佢嘅感覺係點樣咧？即係因為好多時我哋聽啲人講嘅經歷咧，譬如靈異經歷咁樣啦，因為我哋已經係當咗呢件事係真係一件靈異事件㗎啦。因為好似頭先咁講啦，一個人見到就當佢吹水啫。如果超過十個人見到嘅話，就真係吹唔成水喎。即如果是咁多人可能见到，咁你哋当其时见到的感觉是点呢？因为好多时我哋听到就话有啲人见到灵体，个灵体是可以即时俾到一个感觉俾你嘅。 系啊， 系啦， 即系你系 feel 到佢究竟系实唔实在嘅，系定系好虚噶嘛？ 系啦，亦都可以 feel 到佢俾紧一个咩 message 俾你嘅嘛？ 系。 即系如果有啲听众啊，你哋真系当其时喺赛车场上面，你见到嗰位朋友嘅话咧，不妨扭留去澳门街又好，凌皇府又好，大家我哋两个都一提噶啦，连睇噶啦，系咪？ 系啊，嗱，喂，同埋咧，嗱，讲一样嘢先啊，咁啊，好多人咧，其实话见到灵体咧，都系话咧会蒙糊啦，或者咧系着嘅衫可能系白色啊，或者系冇衫啊，即系。总之睇唔清楚一堆雾咁嘅嘢，或者系木脚啊，即系总之咧系残缺嘅影像嚟嘅，系咪？咁而家咧今次就系好实在咧，系直情咧系唔系 3D 啦 ，4D 咁样，成个真系咧好实在咁样一个真人咁样睇到出嚟。咁变咗咧，即系肯定系嗰个目击系好硬嘅。如果你目击即系望落去咧，嗰件嘢咧唔系好硬净，唔系好实，唔系即系个感觉唔系好实嘅话咧，系唔会有工作人员话啱啱先见到佢企喺度会咁样讲噶嘛。即系大家都可能，尤其是你知啦，你发生咗意外咧，你一定可能会有烟啊，会有火嗰啲出嚟咧。其实相对比起你平时啲目击个案咧，冇烟冇火嘅情况之下咧，佢一定系更加系实嘅个影像。 仲要呢个日光日白、哦。 系啊，嗱，所以咧，要呼吁多一样嘢吓，咁样就系咧，因为我哋澳门街都有讲啦，其实咧，澳门赛车咧就好多时好多听众咧以各式嘅方式咧。入去啊，譬如我有个亲戚姨妈姑姐喺入面做啊，咁我又攞到张证入去睇下嘢啊，有啲咧就喺隔篱即系负责 setting 下嘢啊，咁啊甚至乎有啲路人嚟走入去摄咗位啊，咁我相信咧就一定会有好多系唔系工作人员都会见到嘅，或者系楼上嘅居民啊，因为同民居好近噶嘛，咁啊即系如果真系有目击嘅个案咧，咁啊同翻 Andy 又好，我又好，咁啊最好同 Andy 讲啦，咁啊同翻 Andy 讲， 你讲好啲， 爸爸 都系澳门嗰边啊嘛。 其实我好惊呢啲嘢噶，所以咧，即系如果嗱，尤其是阿 Andy 喺澳门咧有咁多 fans 嘅时候咧，大家去八卦一下，跟住咧就上翻嚟我分享翻。 亦都系啦，如果你哋有啲咩自己个人嘅亲身经历嘅话，都上嚟留言啦吓。 即係絕對冇人歡迎嘅，係啦。 係， 即係不妨買廣告，係啦。即係其實哇，咁呢單嘢你嗱你自己本身喺澳門啦，咁你自己聽到呢單嘢，咁你覺得佢個真實性有幾強先？ 嗱，我覺得咁樣咯。對往咁多屆呢，意外就屆屆都有死人，亦都好多時會有，但係我真係冇乜聽到係啲人係講到咁即係咁誇張，即係講到係咁實在嘅。咁所以呢我係相信嘅。 嗱呢件事會唔會楞到話其實即係好似我哋依家咁呢一個嚟緊呢一個月啦 ,12 月啦，即係就係話被譽為可能係世界末日嘅時候啦。咁樣就話喂，会唔会系嚟紧世界末日？好多时都会出现啲好奇怪、好奇怪嘅嘢。 例如突然之间，外星人将 Andy 捉咗，跟住运过嚟澳门煮餐饭俾我食啦。 喂，又好、啊，我好想煮俾你食噶。 喂，其实咁、啊，即系喺度讲一讲咧。其实我记得咧，我早喺今年嘅三月咧，咁当阵时咧，我就即系有发咗啲短信俾阿台长阿梁锦祥啊。咁我嗰陣時呢，其實我有發短信俾佢，我有講咩，我就話呢、你覺唔覺得呢最近呢開始呢口氣係比平時難呢，即係你覺得呢好似有一樣無形嘅嘢罩住喺個天空嗰度呢，係你見唔到，但係呢個空間好似俾嘢隔開咗，好局促咁樣。 係呀，呢個係呀，其實 嗰陣時我同我身邊好多人講呀，咁包括呢我個老師呢，即係我啲長輩，我都同佢哋講呢，佢哋即係各有各理由啦，有啲話我可能血糖高啦，有啲話我唔夠瞓啦。但係嗰種感覺係我咁多年做人係未試過。 嗯，因為你嗰種感覺呢，其實我係近呢一年入面呢，我都係有咁嘅感覺。其實我都有喺節目入面度講過㗎。對上個禮拜嘅節目入面有講過，就話會唔會覺得近排你哋會在任何时候啊，做任何嘢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话，之前未遇过嘅，同埋就是好似有一种好奇怪嘅感觉，有一种是好似头先咁讲，系俾一种无形嘅力量包住你咁样样。 系啦，即系好似咧，你身边有啲嘢咧，系同你系我唔识点形容，唔知系话分离啊，定系点？总之嗰种感觉咧，简单啲讲啦，你觉得而家呢个世界好似无及真实咁样。 系啦。呢、這个绝对啦， 即系呢个嗰种感觉好强烈噶，系即系由我讲紧三四月开始去到而家，我都系感觉到噶，即系我肯定同自己讲，肯定唔系幻觉， 唔系感觉系越嚟越强噶，呢种感觉系越嚟越强噶，即系越嚟嗱，当系真系嗰个年尾系有，唔好当话世界末日啦，当系有事会发生啦，咁嚟紧嘅感觉系越嚟越强咯。 是啊，咁啊呢样嘢其实我同身边咧好多人讲过，咁啊其实咧大部分人咧都话我系我多心嘅啫，咁但系咧亦都系我身边有啲人同我讲翻咧，佢都系有啲咁嘅感觉，咁但系佢哋就问我，其实会唔会系即系嗰个空气咧污染啊，啲天气有问题啊，会唔会系个地球嘅磁场出现咗啲事，所以咁样咧，咁样即系佢哋问翻我转头， 唔系我掰最后尾嗰个咯，磁场出现咗问题咯。空氣污染唔會突然間會即係加重咗咁多㗎嘛。但係你有可能係磁場或者係其他嗰種啲無形嘅壓力，令到你會有呢種咁樣嘅感覺囉。 係啦，咁啊所以呢樣嘢呢，即係我都想聽下其他嘅朋友嘅意見啦，即係譬如靈魂會嘅聽眾呢，大家分享下。咁即係我相信呢，比我哋呢更加敏感，同埋更加呢係更加容易 feel 到有人大有人在啦，唔使講啦，靚女 Jacqueline 已經係啦，係咪？ 系呢、這个世界上绝对有好多更加高嘅高人咧，咁佢哋系好 sensitive 嘅。 咁我想阿 Jacqueline 啊、阿 Moon 啊，咁啊呢啲靓女咧都回应下，因为女仔嘅感觉应该系比我哋更加敏感嘅。 系呢、這个绝对系。 系 咁就哇，即系其实我哋个头啊开咗就系讲话澳门嘅赛车嘅灵异事件啦。咁其实你喺澳门咁耐啦，咁即系其实话赛车嘅比赛一路都差唔多年年都有啊。咁样有冇话除咗呢件事之外，有冇话其他嘅传闻都话有啲灵异事件喺赛车场？ 嗱，灵异事件赛车场咧，咁就我而家仲掰紧。咁因为咧呢单嘢即系而家录音嘅时候都系过咗几日啫。咁我咧就尽量迟少少咧，再掰多啲咧，有机会咧就直情揾一集咧，我哋咧就再分享。咁我就会再夹埋咧 我喺即係我都有去玩下呢個金銀幣啦，亦都有即係有時睇下啲舊嘅鈔票同銀票啦。咁我好鍾意留連一啲舊嘅地方，例如澳門好出名叫爛鬼樓。咁我亦都去呢同有啲嘅即係上年紀嘅長者呢，咁我傾下偈呢，聽到下話有啲係關於當即係地道嘅故事啊，或者有啲收買啊，啲屋企嘅二手雜物，或者有啲啲即係空咗嘅屋，跟住去收曬啲家私電器，都發生咗啲事咁樣呢。咁我會可能呢遲啲一集啦，咁就將一次過就講多啲出嚟。 哇正啊，同埋我等緊你嗰、那個你之前咪提過嘅有個有關刀嘅故仔嘅。 啊係啊，刀嗰個都可以計埋一齊講㗎。咁啊即係反而呢我啊想講下一樣嘢呢，其實啦點解呢早排呢其實大家呢睇返呢早留意返早一年前澳門街呢，其實有聽眾呢係目擊 UFO 跟住喺澳門街度同我哋講返。 哦係。 係呀，咁其實一年前啦，咁即係大約一年到應該唔足一年，咁就我哋有個女聽眾呢，咁就喺佢自己屋企呢，就喺呢個筷子機澳門嘅筷子機區呀，咁即係上次我同你呢食啲燒味嘅後面嗰一區 嗰度， 咁直情呢喺筷子機區呢就目睹呢係有一隻係發光係雪茄型嘅 UFO 呢，就直情係飛過，咁佢呢係有光有條軌道，但係冇聲嘅。咁跟住呢佢就同我喺即係講咗啦，咁我之後呢就喺澳門街度呢就公開呼籲，有冇係即係同一樣時間係星期六夜晚七點零鐘有冇人喺嗰個地區見到 UFO 呢咁樣。咁之後呢咁即係冇乜回應啦，咁當然啦，其一就可能澳門街聽眾太少啦，多人時即係未喺 Open Sky Radio 上喎。咁聽眾太少啦，可能咁冇乜人回應啦。咁亦都顯身出呢，其實即係喺澳門其實原來都係有見過 UFO 啦。咁識直話Andy,咁靈王府呢即係出咗一連四集呢咁精彩嘅 UFO 題目嘅嘢呢，咁我呢就想即係同阿 Andy 呢傾過下底呢，就想將一啲呢我哋即係早喺半年前呢我哋嘅一啲私底下嘅對話，一啲原先呢我哋當時就冇諗住攞出嚟講嘅嘢呀，咁攞出嚟講就好簡單呢，咁因為涉及到嘅人呢都比較真係 敏感啲 敏感啲嘅，咁我哋都話諗住唔講嘅，咁但係呢即係同阿 Andy 講嗰下呢，喂咁我聽完嗰幾集 UFO 嘅訪問啦，咁即係喺度啦，再一次多謝阿 Dan Jacqueline 啦，同埋做即係訪問嗰位靚即係同翻譯嗰位靚仔啦，因為好似我哋呢啲冇讀過書嘅呢，你叫我淨係聽英文啊大鑊㗎啦，咁結果呢咁即係好精彩呀，咁即係咁樣翻譯咁聽咗幾集，咁聽完呢好有 feel 喎，咁我同阿 Andy 呢就即係大家傾偈就講啦，喂不如今集靈王府講一講啦，如果唔講真係驚 我順住條水啦，真係老實講。 係啦，咁所以啦 ,Andy, 你快啲開個頭啦，我哋今集點解你捉師傲問咗上嚟呢，除咗話講呢個賽車鬼故之外，其實主要係講乜嘢呢？ 咁即係其實第一啦，因為你係我嘅好兄弟啦，咁你又咁耐冇喺我節目度出聲，梗係要你出下聲啦。第二就係咁啱上個禮拜即係有單嘢喺澳門發生啦，咁嗰個攞我嚟開個頭嘅嘢。咁主要上呢都因為係我之前同你私底下傾偈，咁我都話喂你上次講嗰幾單嘢真係好爆喎，同埋俾到資料俾你嗰人真係好爆喎，啲嘢仲要係堅喎。分分鐘某程度上呢我分分鐘覺得呢有啲嘢呢連今次喺香港嘅 UFO 國際議會入面呢都冇提過冇講過嘅。嘩呢啲咁嘅資料來源呢喺你嗰度嚟俾我聽嘅話，呢個真係我覺得係應該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下啦，即係唔係淨係我嘅聽眾啦，你嘅聽眾都應該分享下啦。 應該嘅。喂咁歡樂嘅時光講得特別快啦，咁我哋唔好俾佢停啦，直接踩落去啦好冇啊。 有再 啦，咁其實呢即係當然講佢啦，咁啲意見呢就純屬呢係嘉賓嘅立場啦，咁大家就信不信由你呀，咁純粹 即係首先同各位聽眾講聲先，包個底先，就係話喂我哋嚟緊以下落嚟可能一個鐘頭入面講嘅嘢呢，你哋如果你哋嘅想像力係未夠豐富嘅話，或者你嘅接受能力唔夠高嘅話呢，你哋可能係當聽緊一個科幻故仔咁樣啦，但係如果你哋接受能力高或者想像力夠豐富嘅話呢，分分鐘你覺得可能仲有啲嘢係有被隱瞞。 系啦，喂嗱，咁其实即系讲下先啦。咁一般人咧，即系对司徒文俊嘅认识咧，咁就系澳门人一个吓，咁就即系有做过下赌场，有做过下酒店，咁跟住又即系做过下飲食，又做过下玩具，咁咁上下啦，即系乜都做过 手噶啦。 咁但系其实咧，身边咧，我自己真正熟我嘅朋友同埋真正识我嘅人咧，包括 Andy 啦、阿培长呢啲咧，真正本身系现实生活上面嘅朋友兄弟咧。咁大家都知啊，其實我正職咧，其實我一直以嚟我長時間咧，其實我都係做賭場呢方面。 係。 咁就亦都咧係即係阿 Andy 都知啦。其實咧，我以往即係除咗喺澳門嘅賭場做過啦，咁亦都係咧，我係有一段短嘅時間咧，其實我係喺我即係呢個生涯入面咧，我係喺一啲東南亞唔同嘅賭場度做過嘢嘅。 係。 咁啊，做嘢嘅即係有試過係譬如話大廈去啊嗰啲，即係所謂嘅賭場嘅大廈搭馬嗰啲啦。咁亦都係有啲咧係真係做翻賭場運嘅工作啦，咁樣。咁就即係叫做話咧，當陣時啦，趁自己行得走得，即係後生仔咧，咁啊叫做話想見識一下，咁就去唔同嘅地方咧，咁就去做下嘢，去亦都去玩一下啦。咁結果咧，咁啊當陣時咧，俾我發現到啲乜嘢咧？咁就係你知啦，咁啊賭場做完嘢。咁夜晚啊，梗係好多時咧，咁啊會去飲下嘢啊，係咪先？咁啊會去落巴啊，又可能 吹下水咁， 係啊，識下女仔咁啊，即係男人就正常係咪先？係。咁啊，俾我咧識到有啲人，咁啊事完咧，即係講緊咧有個 background 咧，其實咧就即係聯合國啦，咁同埋美國咧，其實咧就喺好多嘅東南亞地方啊，例如越南啦、金邊啦、老撾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地方咧。其实佢部署咗好多人， 嗯， 咁呢啲人咧，其实主要咧，佢哋咧系围绕住系两范嘢啦。唔好意思啊，有少少鼻塞，有少少伤风啊，未好。咁样咧，就主要围绕住系两范嘢噶。咁第一样咧就系佢哋系要反洗黑钱啦。咁呢样嘢咧就好正常嘅。咁就因为 正常 啊，系啦。咁就呢个洗黑钱情况咧喺东南亚国家其实都好严重啦。咁样，咁第二样嘢咧，咁你正常你谂啊，咦？肯定是打劫毒品啦，系咪？咁其实唔系嘅，其实咧佢哋系亦都部署咗好多人咧，咁尤其是即系联合国亦都有嘅，系喺度夹住啲恐怖分子嘅。 系， 咁就系其实咧系有一班人咧系专职系负责反恐嘅。咁反恐嘅范畴入面咧，亦都系会包括系毒品啦，咁系包括系枪械啦，包括系咧嗰啲势力嘅发展啊，即系你有好多军阀噶嘛。 是啊， 即系你好似睇个 Iron Man， 你都知啦，好多偏远地方咪好多嗰啲自己各具嘅军阀嘅。 啱啊。 咁其实现实上咧系有好多啲军阀嘅，咁甚至乎我做一啲偏远地区嘅赌场咧，亦都系做过有一啲军阀嘅生意嘅，即系真系有人攞枪入嚟我赌场玩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大家去啲东南亚嘅赌场咧，你最常见到嘅就唔系非唔准吸烟啊，就系佢有个 logo 咧，就系有啲枪，跟住有个圆圈交叉咧，就系 no weapon。咁所以咧，因為咁咧，咁我大家即係你喺呢度咧，亦都咧間唔中你會識到啲唔同地方嚟嘅人啦。咁我包括即係可能有啲係其他鄰近先進啲嘅地方，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咧，喺度嘅即係睇住可能係啲洗黑錢啊或者金融嘅嘢咯。咁亦都俾我誤打誤撞咧，咁我咧就識到兩個，咁一個咧就係利比利亞人，咁就係黑人嚟嘅。咁佢咧就係聯合國嗰邊。咁佢咧就系喺佢亦都系喺度负责一啲嘅即系类似反恐嘅范畴啦。咁佢嘅其中一个跟进嘅项目咧就系即系赌场入面咧有冇嗰啲恐怖分子喺度想系透过洗黑钱或者系出千咧嚟到去策划一啲相关嘢去走私军火嗰啲啦。咁喺佢介绍之下咧，咁我就识到一个咧，咁就系都年纪都唔细噶，咁就一个咧美国籍嘅人。咁呢个人咧，其实佢就系以往咧，即系佢喺住呢、這个，即系佢而家咧就喺呢个东南亚国家度游走噶，喺唔同嘅地区度游走噶。咁佢喺呢度去做呢个任务之前咧，其实佢就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就系、喺美国系 FBI 嚟。 嗯。 咁佢咧就直情咧，佢系咧FBI 嘅一啲高层嚟嘅。咁关于呢个人系咪真系有呢个人咧？其实好简单啫嘛。我哋咪将佢嘅名，将佢嘅资料，咁就即系我哋去揾去对照啦。咁啊，台長同埋 Andy 睇過咧，其實大家都知係真係佢，即係真係有呢個人同埋佢嘅身份係真的。 係。 咁我同 我都知道，我睇過啲資料嘅。 係啦。 絕對可以同各位聽眾保證，司徒文俊 佢講嘅嘢係絕對千真萬確，係有呢一個人存在嘅。 係啦， 佢曾經喺 FBI 入面做過。 咁同埋即係我哋都咁講啦，咁我哋 check 佢資料嘅途徑呢，除咗你話透過一啲即係私人嘅方式呢，咁你連喺政府都可以揾到相關嘅，因為佢都係FBI 嘅高層，佢都係去即係有一啲嘢係會出，有啲嘢係出過佢名啦，咁變咗都係查得到。 嗯哼， 咁就我同佢嘅即係大家個年紀相差好遠啦，咁佢就當我小朋友看待嘅啫，咁就純粹呢開頭呢佢就即係亦都係啦，八卦就問下我一啲賭場入面嘅嘢啦，同埋我哋喺賭場入面，我都會喺度成日會認識啲唔同嘅客㗎嘛，咁好直接咁講啦，嚟自唔同地方嘅 各行各業，三山五望乜嘢人都有嘅，你話喺泰國嗰啲做走私白粉嘅又有，走私可樂英嘅又有，直情走私車呀乜嘢，總之你話點樣呢，黑社會呀、軍閥係乜嘢人都認識嘅，咁變咗呢加埋我人面皮厚呢，就同嘅人都可以傾到偈嘅，咁佢就即係叫做話同我攞下料咁樣啦，咁大家當傾下閒偈啦，咁你知道男人嘅嘢兩杯紅酒跟住呀可以講下唔同嘢㗎嘛，咁所有嘅嘢呢就源自於呢，咁其中一樣嘢其實我自己就讀書程度好低嘅 ,Andy 都知嘅，咁我英文唔係咁好嘅，咁佢亦都好樂意呢係去教我英文㗎喎，即係叫做話透過對話呢，佢亦都係聽完呢，佢亦都係同我講下啦，咁因為佢都話佢都長時間同啲英文，因為東南亞好多人呢英文都唔好㗎嘛，咁同好多唔同人溝通，即係佢自己都慣咗啦，咁佢亦都同我傾下偈啦，咁我同佢嘅話題呢展於呢就係第一個問題，我問佢，你話你做 FBI 㗎嘛，係咪？咁你答我一個問題先啦，這個世界是不是有 Area 51? 是不是真的 ?Is it true? 是。 第二個問題，這個我問他，這個世界是不是有國探員和黃探員這些這樣的人存在 ?X-File。 是的，我直情地問他。 Uh-huh. 跟住呢即他跟我講過呢，就有很多東西呢，即他有跟我講過，包括即他當即我跟他首先是沒有利益衝突的，加上呢他知道我的國籍，我本身我不是在當地執行一些什麼特別的任務，我是一個呢是可以呢是由即是我是會隨時可以全身而退，加上我是可以在不同的賭場裡面呢游走的一個人，那他知道我跟他是不會有那個 不會有衝突 衝突的，所以呢他都是即是他年紀也都不小了，他很安心地，即譬如有時搭飛機他都會大家揀埋同一班搭，他跟我在飛機上面都傾了很多東西，他又會冇乜保留咁講咗好多呢好多關於佢嘅嘢出嚟，咁包括呢即係講一講呢，其實呢佢 FBI 入面呢係做咗好耐，佢係由低做起嘅，佢係真係由最低級嘅入去嘅 agent 做到即係一個高層啦，咁即係佢係某即係你喺美國啦咁多個區啦，某個區係負責 in charge 嘅，咁佢係即係佢係有講，其實佢當陣時呢就係喺大學畢業啦，咁大學畢業呢當陣時咧，佢嘅心態就係去考，即係都係考政府局啦，或者係去當兵啦。咁結果咧就喺 FBI 咧就喺大學入面咧就係擺 counter， 咁但係咧就冇話請 FBI 嘅，就純粹咧即係即係好似係好平時一啲政府部門，好似香港話什麼考 AO 咁樣咧，跟住咧就去做 interview， 同埋咧即係走去咁樣去招人嘅啫。咁 即係好普通嗰啲 job fair。 是啦，咁就即係類似一個政府嘅招聘啦，咁佢就唔知佢之後會將你訂個咩部門嘅，咁結果呢就無獨有偶啦，咁就安排咗佢入 FBI 度做嘢啦，咁佢就一張白紙咁入到去呢，就由最基本啊執文件啊即係乜嘢 office 嘅嘢啊，搬下水啊，乜嘢垃圾嘢都可以做起先㗎，咁就一直呢喺度做咗幾年。 哇， 是啊，咁佢即係佢講過呢其中一樣嘢呢佢話喂喺其他人嘅眼中 FBI 係好神秘係咪，咁但係佢每日都返工㗎嘛，咁佢話佢自己呢其實佢中途呢佢有諗過 quit 呢份 job 嘅，因為中途嘅時候呢佢眼見呢這個電腦嘅行業開始好啊，咁當陣時佢有諗過呢不如咁啦，係打咩工啦，出嚟買電腦搞啲 IT 生意啦咁樣㗎，咁但係呢後來呢他就源自於一個信念呢他就一直做下去，那為什麼他會對 FBI 有興趣呢，那源自於呢在他小個的時候呢即是他就在家人的口中就了解到有亞特蘭提斯這件事 Atlantis、於是呢他說既然我是 FBI 那即是應該都會接觸到不同的資料啦，不如我去求證一下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這件事，他就是憑著這個信念呢就入即是叫做入去做啦， 咁去到做做话嘅时候咧，佢自己一路做咧，佢一路咧就好似 X 档案个主角莫博士咁。嗱，佢当然唔会做到咁出面啦。咁佢就自己咧，即系去了解一下，亦都去喂睇下，其实有啲乜嘢古怪嘢咧咁样。 嗯。 咁佢就自己帮，即系帮自己揾料嘅。咁亦都系咧，其中一样嘢咧，佢亦都话咧系一个即系佢好多时，譬如有时同老婆倾下偈啦，亦都会讲翻出嚟啦。即系叫做话系即系喂分享一下，即系同屋企人分享一下，咦佢见到嘅嘢咁样啦。咁佢系呢种原动力咧，令到佢一直去做落去嘅。 哇！這個好，這個需要一個很大的原動力先得。佢投資欲已經好強， 佢投資欲好強。咁所以咧，其實佢乜嘢，佢好多嘢都問我嘅，包括咧，佢知道我係即係有玩呢個日本嘅，即係叫做話武士道，即係呢個劍道同埋居合啦。咁佢又問過下我，即係譬如即係對一啲武器嘅睇法啦，即係日本刀嘅睇法啦，即係佢係一個好有興趣了解唔同嘢嘅人嚟嘅。 八爪魚啦。 是啦，咁 任何方面都想即係知道啊。 另外呢一樣嘢啦，佢都有講嘅，人工唔低呀。 呢個當然啦。 人工唔低福利好。係啦，人工唔低福利好嘅。咁所以呢即係亦都係呢叫做話呢收，即係如果你唔係諗住發大達呢，其實你係可以好 enjoy 咁去做呢份工嘅，佢又話過。 喔。咁但係其實。最緊要睇佢心態呀，老實講。 其中一樣嘢呢最神秘嘅就係呢佢有講過嘅，即係佢同我講呢，佢都講得幾得意。佢入去做嘅時候咧，喺佢即係後生嘅時候啦，喺佢仲係啲頭髮仲係黑色嘅時候咧，入去做咧，寫完嘅報告就交俾上司啦。咁跟住當陣時咧，啲上司同佢講：嗱，你寫啲 report 咧，你到最尾咧係會俾啲好重要嘅人睇嘅咁樣講。咁跟住咧，咁佢又話去到佢自己都不斷升級啦。咁升到佢第日佢做咗佢上司，再去到佢上司嘅上司嘅位嗰陣時候，去到最尾，佢話佢 until now 佢都係知佢寫嘅報告最尾係俾邊個睇。 哦、好神秘喎、啊、呢、這個 係冇錯，但係佢亦都話呢佢知以佢所知呢就唔係話直接俾總統睇。 呢、這個其實都一路都有傳聞，就話其實總統嘅權力呢真係唔係咁大嘅，背後嘅嗰個所謂嘅影子政府嘅權力先係最大，亦都係佢 control 緊依家我哋即係身處緊嘅美國啊，或者即係整個美國基本上依家都一半或者以上是代表这个世界的。是。 那 就是这个背后的影子政府去控制或者去揀选有些什么可以给人看或者给人知道这样。 那所以其实他第一个问我的问题呢，就我问他有没有 AVF-51 呢，他在答我之前他就问我第一句了，他就叫我 Kid 的，他就说你信不信有 Shadow 加红，信不信有影子政府的东 西。嗯哼。 他说其实你去所生活你用的钱所有流通的东西，这个世界呢其实背后是被一班是加福民，真是加福民去自己去控制住。而这个加福民就不是你看到的总统啊，或者是你表面见到现在呢是大家是即是眼见的政治人物，未必是这些人来的。是背后有一班有势力的人，这班人呢是控制住这个世界是源自很长的时间已经看了。 嗯。 即係佢有提及呢樣嘢嘅。 啊，咁樣其實佢知道好多嘅內幕消息嘅。 嗱，咁其實咧，我同佢識咗啦，就大約係兩年多啲嘅時間啦。咁我好坦白講咧，我近啲半年我冇同佢見面。咁就即係我最上再同佢見面咧，就是、我同你講嘅之前。 冇、哦。 是啦，咁跟住即係我之後同佢碰過面啦，喺香港，咁之後佢又走咗啦，咁就我就已經係半年冇同佢碰過面啦，咁佢亦都冇俾個電話我嘅，咁但係呢喺呢兩年多嘅時間呢，咁好多時呢即係佢都有呢喺唔同嘅地方，即係可能喺酒吧啦，有時喺食嘢啦，喺飛機上面講得最多啦，飛機悶㗎嘛，咁跟住呢就即係會係講咗滲透咗一啲呢佢做咁耐以嚟呢唔係淨止關於 UFO 嘅嘢，咁就滲透嗰啲唔同嘅嘢俾我知嘅。 哇哈！ 咁其中一樣嘢呢，即係啦即係我因為始終呢隔咗一段時間啦，咁亦都唔係話我同你講嘅時候咁新鮮滾熱辣啦。咁變咗呢可能呢你而家隔咗即係成半年呢，可能有少少嘢我會忘記咗啦，有啲。咁但係呢慢慢。 你會撩返起你 呀。係呀，你會撩返起我㗎。咁我好記得呢，即係我問佢有 AVF-51， 咁佢問返我有冇 Shadow 加 Hoffman， 跟住佢解釋咗 成個 shadow government 係乜嘢呢，咁當時佢提咗一樣嘢呢，其實呢就同阿台長以前提過呢，神秘之夜提過一樣嘢呢，就是一樣嘅 M 分， 係 即係佢提出呢，其實係 M 分係即係呢樣嘢係一直存在住嘅。咁同埋 呢度你要同啲聽眾解釋一下係乜嘢。 M 分咧就讲嘅系一笔咧神秘嘅资金啊，咁呢个资金咧当阵时咧就系、是、可能系又流通于世界大战嘅时候啦，咁又即系因为你详情咧其实真系咧要问翻咧，可能听翻神秘之嘢，或者揾翻哥伦咧呢啲专家级咧嚟到去再去解释下，因为其实我自己嚟噶咧 M 分我唔系话咁熟，但系咧我知系一样咩嚟嘅，咁简单啲讲咧就呢、這个世界系有一笔咧系唔细嘅，系流通即系一笔嘅背后嘅资金咧。其實是控制住呢個世界的發展嘅，咁有好多嘢，譬如話好多國家同國家之間嘅打仗啊，咁好多時咧，有時啲恐怖分子喂點解背後有資金做嘢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啲資金會係牽涉咗。 哇！ 咁呢一筆資金咧，我哋就叫佢 M 分啦。咁其實咧，呢一筆資金咧，其實講緊咧，其實咧係由好耐以前咧講緊係可能大中世紀咧，就以純黃金嚟計，已經係有一筆咁嘅資金存在嘅。喺呢個世界未有銀行呢個體系之前，有一筆咁嘅資金存在的。 係。 咁去到後尾咧，銀行點解會出現咧？銀行嘅體系咧，其實就係亦都係源自好多係關於呢一筆資金圍繞住佢身邊嘅人，或者一啲 controller。即係簡單啲嚟講啦，當你發現原來呢個世界用武力、用軍事去控制係其中一個方法，但係如果你要長期去控制咧，你簡單啲講咧，你就係要控制曬所有嘅模式嘅時候，咁你發覺其實我去度一個金融體系，等你一直圍住喺我呢個圈入面去行，咁你咪走唔出呢個框咯。咁我咪可以同一個好長時間統治者囉。嗰種統治已經唔再話係呢，喂係咪我而家有幾多軍隊啦，我起咗個城牆圍繞自己邊度啦，唔再係一個呢戰爭或者話敗啱嘅一個控制方式。 呢個已經係即係其實另外一個傳言就係話有好多嘅嗰個所謂嘅秘密組織啊，或者係佢哋傳言的秘密組織啦，在美國或者在世界各地啦，他們都有那些這樣的資金，是有源遠流長的歷史，直到現在用那些資金來控制現在的社會。 啊、他提出了兩件事的，第一呢是就是他以往是有一段時間呢他是 去查一些關於聲音的 case 的。 聲音 是啦，啊、包括他跟我講過他說其實呢即係有樣嘢呢就其實亦都係以下講嘅嘢呢都係關呢個 Shadow Government 同埋 M 分子嘅。咁就係啦第一啦。咁呢個世界呢其實呢係某程度上呢你係用聲音係可以呢用音波呢係去做好多。 嗯。 咁包括攻擊啦，咁另外一樣嘢包括治療啦。咁即 係 其實呢佢哋呢以前啦你有冇聽過呢即係譬如啦你喺靈王府都有講過啦。話會有一啲呢即係譬如一啲類似係千里眼啊或者係一啲心靈感應嘅嘢呢，咁其實呢如果有時呢你進入咗一個狀態呢好歇斯底里，你要令到嗰個人去清醒返或者令到佢呢清新返呢，我邊邊都用清新呢個字呢，即係令到佢簡單啲講啦，令到佢醒返呢其實就係用音波。咁佢亦都話呢某程度上呢呢、這個世界呢其實好多嘢呢係同呢個音波呢係互相係去共鳴嘅，咁包括咧，即係其中一樣嘢咧，其實最近聽翻咧神秘之嘢都有講過啦。美國咪有個叫三門講話，就係講係相傳一個人就可以用佢即係用一啲聲波嚟到控制啲石頭會自動喐啊嘛，同佢起一個建築物出嚟啊嘛。咁佢就 起一座古堡出嚟。 係啦，咁佢就講過咧，其實係聲音咧係又係可以用喺兩個咧，我哋未必會知道嘅範疇。第一個咧。佢係可以咧，將一啲物質咧，係將佢係由即係即係可能浮起咯，或者係托起，或者係轉移佢嗰個物質所存在嘅空間。 嗯。 咁第二樣嘢咧，佢譬如就咁啦，而家嗱，小龍文俊而家傷風得好犀利啦，咪又感冒啦，又咳啦。咁正常嚟計咁啊，飲咳水啦，係嘛？咁啊，食藥啦，瞓覺休息啦，係咪？咁呢個係我哋由細到大咧一啲係我哋知道嘅嘢嚟噶嘛。咁佢話咧。聲音嘅即係音波嘅第二樣用處呢係可以呢透過人體嘅接收跟住呢就可以係去將你某啲嘅疾病或者某啲嘅狀況呢係移除，咁係又好又唔好嘅，即係例如可以係透過聲音令到一個人突然間失去咗某一種嘅感覺，即係譬如其實嗱呢樣嘢唔錯㗎，你諗下如果係真係做到嘅話呢 唔需要打麻醉針啊，我而家就去抽血或者我打針，我驚痛。如果用聲音講句嘢，令到我完全麻醉咗，冇咗感覺嘅，咁其實就幾好一件事，係咪先？ 呢、這個你要睇下你點樣睇呢件事啦、 啊。係啦，咁嗱，當然啦，可以係用喺一啲唔好嘅嘢咧，就包括係用音波去殺人啦，係令到你做內出血啦，同埋造成呢、這個譬如話有冇睇過《死亡筆記》啊，心臟麻痹啊。 是 甚至是做到你某些機能是停頓，包括啊是他說是即是有些 case 呢是可以利用聲音令到一個人突然之間呢說他的左腿動不到他的腳動不到或者是他 這個是超能力者所做到的東 西、他就會用的方法，他就不會當他們超能力，而是某些人掌握了這個世界的一些定律，包括呢其實他說的一件事，其實會不會大家一直都在想變金術啊，其實說著或者以前的所謂巫術或者所有東西，其實大家都是在同一個世界，是同一個空間，或是找著同一即是玩著同一個的故事，只不過是大家給不同的名字而已。 這個其實是一直都是這樣說的，剛才說的比喻也都很好，但是說這些這樣的能力啦，好似我之前嗰禮拜亦都有提過，因為有其中有位 UFO 專家就係姚氏，而呢位姚氏嘅專家就係美軍，佢喺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咧，美國嘅美軍咧已經係開發緊呢一樣嘅 control remote viewing 嘅能力啊，就係呢個姚氏能力啦。咁就係話其實呢樣能力咧，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嘅，只要加以訓練控制。就可以做到的了，而甚至准确率亦都会很高的。为什么会开发这一样东西呢？就是因为当时呢是苏联旧苏联啦，就他们是有一班人，即是当时的苏联政府是搵钱去给这一班人去叫他们做一个，这班人是当是一种超能力人，当时来看的话就是当是俄罗斯的超能力人，咁样就他去做一种的 remote viewing， 去看美军入面的情报，他们的军情或者他们的导弹啊摆在哪里啊，他们的派军驻军摆在哪里啊，这样 有没有拿来救外星 人？因为这一次的 UFO 议会呢，他入面亦都有提过，他们就是曾经有些美军的这些 remote control viewing 的人呢，就见到有外星人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他们其实已经有基地在地球的角落，其实他就说这种能力呢是人本身有的，而只要加以控制训练呢，那就 OK 了。你相对地来说，就等于我们即平时我们中国人听到那些所谓天眼啊、天眼通啊、千里眼之类的能力。 嗱，佢話咧，其實呢樣嘢咧係俾一啲背後 M 分或者呢個世界嘅統治者咧係唔會俾佢公開嘅，因為咧，如果係咁咧，呢個世界好多做 medical 啊、醫療啊、藥廠啊，好多係會拜拜嘅。 啊，呢、這個撇開少少嚟講啦，咁基本上嗰啲所謂嘅藥廠啊、醫療嗰啲背後嘅資金，亦都係喺呢啲地方度嚟㗎啦。咁呢個世界上有即係好多嘅陰謀論，亦都有好多嘅。黑暗政府啦，咁其实佢哋就係用緊电啊、资源啊、能源呢啲咁樣嘅嘢呢嚟控制緊我哋依家存在嘅社会入面嘅人。 嗱，讲开声音讲埋一样嘢啦， Andy 你有冇睇过 Iron Man 一？记唔记得有一种武器，一个盒仔拎喺人嘅耳仔度一撳，跟住呢 就会避晒㗎嘛成个人。 因為咧，我係同佢傾偈咧，其實咧乜嘢都講啦。我有同佢講到，其實我好中意 Iron Man 啦。咁啊，亦都有同佢講到。咁佢亦都有同我提及過咧 ，Iron Man 一咧入面嗰件嘢咧係有存在， 真係有嘅。 係，而且咧正正就係你所講蘇聯發明嘅。 哦，係啊。 但係點解冇用喺呢個戰場上面咧？因為控制唔到。 啊，呢、這個就係真係驚啦。咁其實亦都有傳聞話咧。是蘇聯呢是比美國更加早是預見到外星人，亦都是同佢交換咗啲技術嘅。 係。 但係就係人類，即係其實除咗蘇聯之外啦，更加早嘅就係德軍啦，德軍係第一批同外星人有聯繫嘅人類啦，而同佢交換咗情報啦。 當其時二次世界大戰就話德軍佢哋有做啲飛碟嘅，點解留到呢啲技術呢，就係、是、外星人俾佢哋嘅，但係就係話人類嘅技術呢當其時係駕馭唔到佢哋嘅知識呀，就算你做到出嚟呢你都可能係控制唔到呀。 其實 亦都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可能就係話嗰一嚿嘢即係俾咗個俾咗嚿嘢俾你，但係冇咩料咁用。 佢有講過呢，其實有一批呢即係譬如你講緊呢納粹時候嘅一啲飛碟啦，或者一啲嘅工具啦，其實呢佢哋嘅設計圖啦，或者一啲相關資料，其實係好多係 NASA 接收咗。 啊，係啊，美軍之後接收咗。 係呢個就係其實美國真正國防部。 係啦，即係其實呢啲咁嘅資料，我之前同阿哥倫嘅 M file 入面都有提過。咁嚟緊即係喺度再講下嚟緊2012年嘅12月呢，就連續呢都不斷會推出，我靈王府不斷都會推出有關呢啲咁樣嘅嘢㗎。鬼故都會 keep 住有嘅，但係就主打都係講下呢啲咁樣嘅神秘嘅 UFO 事件，或者係即係佢哋嘅科技呀、啊。咁其實喺我哋人類入面其實一路都環繞住我哋嘅。 喂，剛才呢講呢個賽車場靈異嘢呢，唔記得咗講最靈異嘅一件事啊。今年呢賽車女郎呢之外呢有男魔道啊，就暗心。 嘩 ,ok, 嘩你破壞咗成個 flow 啊大佬。係啦、啊、,ok, 咁我哋返返嚟嘅正題啦，咁就其實 繼續先。咁呢件嘢呢因為控制唔到，所以就冇喺現場上面用到㗎。咁即係講緊聲音呢樣嘢。 好難想像。 咁其實除咗話令人攪門之外呢，可以其實做到一樣嘢呢，有冇聽過啲 case 呢，就係個人突然之間人體自爆。 人體自燃。 係啦，同埋呢就 係、是。你人體自爆呢嗰、那個係嗰個咩 3D 肉蒲團入面嗰啲嘢。 喔、哦、就唔返嗰啲咁偉大嘅事啦。就係即係佢呀可以做到呢人體自燃呢啲咁嘅 case, 呢啲咁嘅現象出嚟。咁但係呢、 這個控制到。其實聲音啊，即係其實聲音係一種空氣震動㗎嘛，你只要喺空氣入面嘅震動，你如果可以 control 到嘅話，其實你可以破壞呢個世界上全部嘅嘢㗎。係 呀，咁就所以呢即係呢樣嘢呢佢係有提及過啦。咁另外呢即係佢係有同我提及過呢等下先啊，我要講嘅因為比較抽象啲。即係佢話呢喺佢嘅接觸嘅入面呢，佢又問過一樣嘢。你有冇諗過呢其實時間呢係一直下係向前嚟到推進，即係換言之譬如而家我同 Andy 嚟錄節目。咁其實呢我哋個節目去到我哋錄完，咁之後你大家可以 download 返嚟聽。但你係唔可以回到而家我哋錄節目嗰一刻呢跟住改變我哋入面嘅說話內容，或者就將我哋而家講嗰下嘢突然之間唔講。改變呢個歷史係改變唔到嘅，個節目錄咗就錄咗㗎啦，但係你可以將佢飛返嚟聽。 即係呢個係空間理論。 係啦，佢有提及過嘅，即係佢話呢你而家眼見嘅你呢一秒過咗就已經係過咗㗎，其實就好似你 係向前行嘅， 係向前行係唔會退後㗎。但係你 即係話嗰個傳聞話可能美軍發明咗時光機，咁其實即係佢哋係真係有嘅，但係佢哋亦都唔可以改寫到個歷史。 那個時光機唔係一件可以將你實體化去返嗰個空間去做一件事改變嗰個歷史，而係去睇返，即係好似你係去 replay 去睇返之前嘅事。 係。 咁亦都係用呢樣嘢印證咗好多嘢㗎，即係包括啦即係講緊一啲歷史嘅偉人究竟存唔存在呢。但有樣嘢呢，大家都可能會講啦，你肯定係睇耶穌或啲乜嘢嘛。其實最早你知唔知佢哋係睇有冇一個咩人呀，有冇亞瑟王。 哦， 係咪真係有亞瑟王，係咪真係有 Excalibur？ 呢個係一個 urban legend， 咗咁多年嘅 urban legend， 定係堅嘅。 咁佢有冇睇到呢 有，佢話係有亞瑟王。咁亦都呢好啦，第二個議題呢樣嘢呢就係、是、佢覺得佢係 FBI 入面咁多年以嚟係最即係佢最開心嘅一件事。 係。 證實咗係有亞特蘭提斯呢個地方。 哦，所以話佢係有即係美軍係有個技術。 所以佢 話美軍 啦。係啦，佢就同我講到，佢就話呢即係佢話其實呢佢話 congratulation 就係呢大家都係呢有同一個信念，而且佢同我呢個就話呢話俾我知呢 one day will become true。即係佢話呢係可以 prove 到出嚟嘅呢樣嘢。 係。 嗱，我記得啦，你之前上過靈王府咁講過你嘅夢境啦，亦都有提過亞特蘭提斯啦，咁樣就佢講嘅情景會唔會同你夢同你嘅夢境差唔多？ 嗱，其中一樣嘢咧，我同佢提及過咧，我話喂，我發夢嘅時候咧，即係我去過一個金字塔嘅地方啦，咁 係啦，水晶嘅。 系啦，個塔金字塔個塔頂咧係浮起嘅，即係個金字塔咧唔係而家見嘅一個金字塔，而係個頂咧係一橛浮起咗，同埋嗰一橛咧係唔似係一啲用磚或者用咩嚟做嘅，似係一啲物質，可能係膠啊，或者可能係金屬啊，即係可能係一啲。 我記得你講嗰、那個、那個水晶形態係粉紅色噶嘛。 系啊， 系有電噶嘛， 系 得你 咁佢有同我講過，佢話係嘅，佢話金字塔咧個頂係真係。而家見到個頂唔似嘅， 係 佢有提及呢樣嘢嘅。咁同埋另外咧，佢話亞特蘭提斯咧亦都係一個文明，係好識得用聲音。 嗯， 即係佢哋係識得用電波去改變嘅。所謂咧，即係可能咧點解會珊瑚冇關？佢可以將啲石頭搬唔動咧，佢掌握咗亞特蘭提斯嘅失落咗嘅。 哇！咁好犀利， 都可能咁講嘅。你係要睇透過一啲嘅器具或者某啲嘅嘢嚇，嗱，即係我打個比喻啦，可能咧你係要透過吹一支喇叭，咁跟住嗰支喇叭向住某樣嘢，好似槍咁，咁嗰件嘢先喐得。 哦， 就唔代表我走埋去同佢講句 money money 空，跟住嗰嚿嘢會浮起。 係， 即係你係要有一個咧 input 同 output 嘅程序嘅，佢有講係用咗呢兩個字 input 同 output 嘅。 哇！呢個就真係好深入喎、 啊。其實咧，點解會係去諗呢樣嘢咧？因為當陣時咧，其實蘇聯同美軍都諗緊呢樣嘢啊。我可唔可以做一件嘢，可以長時間飛又唔使用燃料咧？ 啊，冇能，即係嗰個唔需要能源嘅方法。 跟住另外第二樣嘢，我可唔可以做一樣嘢，去形成一個力場或者一個磁場包住佢，然之後將嗰件嘢掟出去地球？ 呢個是那些保護罩之類的東西來的， 即是類似是形成了一樣東西將它隔開，你說是空間又好什麼都好，將它包住它然後扔出來。 是 他們有想過這兩樣東西的。那還有呢，即其實他說他是有很長的時間呢，即他有去研究聲音，那還有呢即他都說為什麼說有些東西關 M 分事呢，他說其實這個世界其實石油是不是必需品的。 嗯， 佢話因為點解咧？佢哋係即係佢係接觸嗰啲 case 咧，就去睇 free energy。 哦 ，free energy 呢個其實一路都有，即係一路都喺世界存在緊噶啦。但係好不幸地，好多時啲所謂嘅 free energy 或者係一個即係比較節省能源嘅科學家，佢哋發明咗一種新嘅方法出嚟咧，就好快俾人暗殺咗噶啦。 咁其中 係人間蒸殺嘅。 其中一樣嘢咧，其實佢話咧 ，free energy 其中一樣嘢啊，就係音波就可以做到 free energy。 呢樣嘢反而可以用音波， 係啊，佢即係話其實咧，音波咧，聲音呢樣嘢咧，其實係喺呢個世界上，聲音除咗我哋攞嚟講嘢、聽歌啊，而家聽靈王庫之外咧，其實係佢有好多嘅用途係世人係掌握唔到嘅。而呢啲技術，所謂之前嘅文明點解可能比我哋高科技咧？唔代表佢哋可能有 internet， 唔代表佢哋電啊，或者係呢啲嘢會比我哋先進，但係可能咧，佢掌握有一啲同自然有關嘅技術咧，係比我哋掌握得好。 我呢个当然啦， 即系佢讲紧就系其实咧 ，free energy 其中嘅嘢咧，音波都可以做到。 系 系啦，咁、okay. 其实咧，佢包括即系佢系有讲过呢样嘢咧，我就觉得佢即系比较抽象啦。咁佢就话你谂下，有两个盒，大家摆喺度可以互相共振嘅时候咧，嗰两个盒就可以提供到一个正常家庭一个月嘅电力。 哇！ 咁但系前提咧，你系要全部换晒 adapter。 嗯哼，這個其實有些好像之前呢Nicholas Tesla 他之前有發明了一個就是用宇宙能源的，那也是跟你剛才說過即是每人家要擺位塔之類的那種方法差不多啦。那他就說只要在每一區上面呢整一個類似那些接收能源的塔，跟住每個人家呢就擺一個塔仔，跟住呢那你家那些電器啊所有東西呢都不需要電線就可以直接拿到那些電的。而那些電也不會好像我們屋企現在用的那些所謂的高壓電啊這樣會電親你的，即是你是不即是完全是沒有危險性的， 是啊， 但很可惜即是都是沒有用到。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這個世界上呢 都是被一些、石油啊电力公司那些呢是背后是操纵住、啊、是啦。即是大家都是官官相位啦，我坦白讲。 同埋一样嘢呢，佢话其实人和魂嘅分别呢就是在于人有灵魂啦，是不是？ 嗯哼。 咁灵魂嘅作用系乜嘢？咪就是我哋用音波。 佢系其实每个人嘅灵魂就有些似系一个接收器。 是 是啦，咁即係佢係可以接收到音波啦，接收到电波啦，接收到能源嘅一个 receiver 嚟嘅。 係。 每个人嘅灵魂都係咁样功用，我应该咁讲。 即係换言之呢，人同动物嘅最大区别呢，就係嗰、那个即係一直都叫嘅灵魂呢，就係、是、在于佢係可以同能量融合㗎。係。呢样就係佢同我讲嘅，係可以係人嘅就係、是、同能量融合囉。咁而所以點解你話會有鬼呀、啊、或者會乜嘢呀，呢啲其實佢哋嘅角度全部 energy 嚟㗎嘛。 係呀、啊、即係人死咗之後嘅殘存能量，咁佢哋你好似鬼嗰啲咁樣，佢又可能有即係一種有意識嘅能量體㗎嘛。 但因為佢哋當陣時呢，佢有講過呢，其實佢哋呢自己入面呢有做過啲實驗，其實呢就係關於音波嘅實驗㗎。咁就係呢隔空將件嘢鏈，即係嗱，你咪譬如呢啲人話攞電力鏈彎隻筋嘅。 係呀。 佢哋呢就係、是、隔空呢嚟到去透過音波呢係用人嚟到去控制呢，去將一啲即係鋼板呀、 啊。係。 鏈捏佢呀。 哇，有少似 X-Men 入面嘅。係 啦，冇錯，磁力王咁嘅心態。因為其實呢佢哋嗰陣時呢嘅原意呢就係諗住可唔可以呢所有嘢都係原子，可唔可以擺軍事嗰度。 啱呀。 即係有冇辦法？ 當時係要，即係其實當時係想同俄羅斯去鬥，即係同蘇聯鬥啊嘛。 有冇辦法？好似有個隱形嘅綠巨人，或者有個隱形嘅雷神咁，有隻飛機喺上面行過，跟住有啲見唔到嘅方法，將佢一嘢碾爆，或者係將佢縫一聲扯落嚟咧。咁大家都諗緊呢樣嘢嘅。咁但係咧，亦都咧發現到咧有啲即係有啲意外嘅發現咧，就係、是、發覺原來係可以做到嘅破壞係唔止係金屬嘅層面啊嘛。 嗯哼， 甚至乎即係以前啊，中國有大家聽過個故事啊，愚公移山啊，係嘛？ 係啊， 即係所以其實咧，佢講完之後咧，歸歸納納埋咧，佢自己都講啦。其實佢開始覺得咧，呢、這個世界係有一啲定律係我哋未發覺到，但係呢啲定律其實全部加埋曬咧，就係、是、大家所講嘅超能力啊、見鬼啊，所有嘅嘢其實都係源自同一樣嘢啫嘛。 啱、 就係包括即係攞音波去控制點樣移山啊，咪好似移石頭咁樣咯，即係將一啲嘢分解咯。即係其實佢話咧，音波在它的定義其實就是一些音頻音波其實是一些用具，那以往的人呢就可以隨手就拿可以用來切割啦，將一些東西分開啦、組合啦、甚至乎移動啦，甚至乎將這個界面轉到第二個界面啦，或者是諸如此類的東西啦，而水就是分隔的其中一樣東西啦，但是現在的人是沒有這種能力，而他們都是研究的開頭就是你所說的超能力那些呢，其實他們是超能力啊還是怎樣啊，而發覺後來綜合很多東西原來來自都是只要你沒有一點音波呢你就可以沒有很多東西，包括呢即他說呢是親身試過啦，是有人跟他說是超能力，是即時呢是他自己呢是即是頭痛和 headache， 在他面前呢即是做了很少的動作，是即可能說了一吐出咗一啲音頻，但係嗰啲音頻又唔係我哋同你講嘅咁樣啦，可能係類似海豚咁嘅一啲音頻啦。跟住咧，一句嘅音頻，佢就覺得個頭腦係好舒服，同埋咧係嗰種清醒咧，佢感覺咧係噗一聲咧就變咗好似咧好夠瞓啦，後生嘅時候起身，哇，好爽啊，好有衝勁去做嘢嗰種感覺。 嗯， 即係佢係親身體驗過嘅。 哇！呢、這個聽落真係 咁。亦都咧，美國咧係一直以嚟係有係好大班人係一直咧係係封閉式咁嚟做住一樣嘢。包括佢同我講過啦，嗱，我好中意睇電影啦，咁佢都會同我講，你有冇諗過有啲嘢其實係存在？某程度上其實咧喺電影入面睇到嘅，現實上其實係有嘅。其實只不過電影透過一個方式話俾你知，咁可能佢做得好似假。你啲人咧又覺得喂聽下聽下有啲真有啲假，但其實又堅嘅。咁其中一樣嘢咧，佢有提及到有一日咧，我哋個 topic 就 MIT。 係嗱，不如咁啦，即係我哋呢個 topic 咧，其實好多人都好想聽噶啦，我亦都係好想聽下你咧係講 係即係喺你個電影嘅嗰個 show 入面呢講呢個有關 MIB 嘅嘢嘅。但係今集呢我哋又講返一個真係實際版嘅 MIB， 就係你喺呢個前嘅要嘅 FBI 嘅呢、這個可以講話係阿頭，算唔算阿頭？即係佢係 管理層啦、啊，高層嚟㗎。 管理層啦、啊，佢知道嘅資料啦、啊，因為嗱、都係好似頭先咁講啊，承接翻上個禮拜嗰啲 UFO 嘅嘢咧，咁其實一路咧都 keep 住有好多玩 UFO 嘅事啊，或者外星人嘅事、啊，就講俾各位聽眾聽嘅。但係咧，我哋不如依家唞一唞，我哋去個廣告之後咧，我哋翻翻嚟就爆多啲有關你喺呢位高層入邊咧聽翻嚟嘅。有關嘅 FBI 所隱瞞嘅檔案 啊，咁我等我整杯咖啡飲下先嚇， 係、 啦，就見啦， 我都去飲啖水，跟住我哋就翻嚟啦，即係各位聽眾千祈唔好行開啦。 好 ，OK。由最近呢個世界上所出現嘅各類天災人禍，少不免會令到啲人覺得世界末日就嚟來，而從而產生咗好多末世論嘅研究。末世论就是研究历史终结和有关方面的哲学和神学理论，而在神学上面末世论一般都关心人类社会的终结和怎样终结的问题。其实由古至今末世论在世界各地都一路有存在，就好像中国的古代杞人忧天这个例子，描述一个人考虑到担心未来末世来临的思想。而在西方圣经的启示录里面亦都描述咗有关世界末日嘅一个概念，当时七日将要被揭开。而喺犹太教同埋基督教旧约入边，末世被描绘成系一个进入永恒嘅天堂国度，亦都系尼赛亚即系救主降临拯救人类嘅时刻。而喺基督教新约入边，就将末世描绘成为一个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嘅个体信仰时代。即是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代。当然大家都听过最后的审判，又或者叫做大审判，这个是一种宗教的思想。在世界末日的时候，神我们所信的神就会出现，将死者复生，跟着再对他们进行裁决，分为永生者和打入地狱者。这种观念最初就是起源于所罗亚斯德教的教义。创世的阿胡拉马兹达将会在末日那时候审判世界，而这个概念后来又深深影响着犹太教，之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亦都继承了这种想法。另外大审判这种讲法在埃及神话亦都有相似的最后审判。对埃及人来讲，心脏就是记录一个人一生入面所有的善行和恶行，在一个人死了之后，在审判厅即是 Hall of Judgment 入面，他会进行一场审判模式，而将他的心脏作为一个审判的主要依据，就好像将一个心脏变成一个 database 一样。而被审判者即是个死者，就会被狼头死神阿卢比斯引入这个大厅，将他胸膛打开，拿出他的心脏放在一个天平上，将心脏和马特神的真实羽毛作为重量方面的对比。图特神就会记录裁决的结果，经过裁决之后，如果真实羽毛的重量是重过死者心脏的重量的话，死者就会备受眷顾，而死者就会被阿卢比斯引去欧西美斯的面前，从而得到永生。如果死者的心脏的重量是重过真实羽毛的重量，就真是因为他生前做过很多的罪孽，死者就会接受裁决，死者的心脏就会被一只有鳄鱼头、狮子身、河马脚的恶魔吞噬，而这只吞噬心脏的恶魔就叫阿米特。而其实在很多不同的宗教入面亦都有大审判的日子，但是对于我们现在世界上不断出现的天灾人祸，究竟是不是我们将会接受大审判的来临的先兆？因为很多人都在估计大审判究竟是几时来，而在圣经的角度来看，其实一直都没有表明哪一日是审判日，因为圣经讲这一日的来临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为要猜测。而据说天堂只系得144,000个位，咁究竟我哋有冇资格去天堂呢？ 喺2009年，我 哋开始做 Open Sky Radio， 我哋亦都由零开始，慢慢制作唔同类型嘅节目。而去到2010年，我哋不断增加唔同类型嘅节目，由灵异， 每个星期三嘅灵王府又嚟。 迷你， 好啦，欢迎大家又再收听迷你嘅 饮食， 欢迎大家收听今集嘅美食猎人 情感， 欢迎又嚟到我哋男左旅游 动漫， 欢迎大家收听轻松读 女性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女权至上， 时事 世界最好听嘅节目之一，无论三把口， 法律 最好听嘅法律节目， 旅游 非旅游天下嘅旅行节目， 阅读， 欢迎大家收听福福斋 新心灵 节目，新心灵 科技 湾区最多人听嘅网上技术广东话声谈节目， 我哋不断创新求变，亦都从其他嘅网台吸纳佢哋嘅节目， 欢迎选择潮灿辛亥百年嘅节目， 欢迎大家翻翻嚟澳门街 ，Hello， 欢迎你哋嚟到903客车， 越讲越过界，跨境大声嗌， 亦都尝试同唔同嘅网台连结。製作新嘅， 歡迎大家收聽今個星期嘅驚心動魄檔案， 足英強嘅節目啦。 過埋2011年，而亦都嘗試製作廣播劇。 我假假地都有個 Stanford PhD 啊， 咁又點啊？ 嚟到2012年，製作更加多新嘅節目。 又嚟到健康小站啦， 最樂樂 Happy Together 嘅第一個環節嚟嘅。 歡迎大家收聽今晚嘅光圈外賣遊。 咁就三年啦，咁會唔會三年又三年？我哋應承各位觀眾，會繼續為你哋製作你哋想聽嘅節目。咁 Open Sky Radio， 你今日聽咗未啊？ 啱啱食飽飯，你仲想食乜嘢做甜品啊？ 不如去 Marco Polo 食雪糕啦。 好啊，不過今次你就可以叫一種味嘅啫。 OK， 你話點咪點咯。 Yes， 上次佢好大又榴蓮又大雪菠蘿，隻隻味都要，搞到我破產咁滯。今次仲唔俾我過到骨？ 小姐，要啲咩味啊？ 唔該，我要十 pint 嘅荔枝味雪糕啊！ 吓 ？No！ 乜我冇同你講，我要買埋屋企人同埋嗰班 friend 嗰份咩 ？Marco Polo 雪糕店係你自嘲嘅選擇，地址係位於三藩市日落區 Terrafield 街147號24/25街，係 cash only 噶。 我哋嘅特派人员发现咗个奇怪嘅现象噃，自从 Open Sky Radio 嘅节目最近可以喺 iTunes 上面免费收听之后咧，市区入面抢夺 iTouch、iPhone 同 iPad 嘅罪案竟然有上升嘅趋势噃。等我哋访问一下呢一位年长嘅事主，描述翻当日嘅情况啊。呢位阿伯嗰日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呢？ 哦，嗰日我同个孙仔行紧街，无意中发现到 Open Sky Radio 嗰个 iTunes 啊 ，iTunes 上面听我， 系咪好似而家咁啊？即系， 好，大家好，又到咗， 系啦，你知啦，我孙仔好中意听灵王府同埋你旧金山噶嘛，听咗几分钟。后面就有个声，削出嚟抢咗我部 iPhone 啦，咩？就好似你后面嗰个人咁咯。 喂，我部 iPhone 啊，sorry 啊，奉劝各位市民，虽然而家随时随地都可以透过 iTunes 听到 Open Sky Radio 嘅节目，但系要记住啊，财不可以露眼啊，拜拜。喂，帮手捉贼啊喂！ 总之我冇得拣，大家，我想听 Open Sky Radio。 对唔住。在這個腐敗緊的城市，你都是聽返啲賭舞出嚟嘅節目啦。 欸，錯啦，你有得揀， 邊個答爹？ 你咪係 Open Sky Radio 高迪安。 就等我高迪安話你知啦，只要你想 www.openskyradio.com 就可以24小時收聽到唔同類型嘅節目啦。節目包括時事、懸疑、靈異、生活唔同各種範疇嘅節目，而家仲支援咗 Android Market 同埋 Apple Store 嘅 App。你怎會沒得選、 我終於可以做住好人來聽 Open Sky Radio 啦，多謝你啊古迪安。 Open Sky Radio 越聽越想聽，有你支持不用怕。 各位聽眾大家好，你現在聽緊的是三藩市 Open Sky Radio， 三藩市的網上中文電台。大家好，我是黃毓民。 嬉笑怒骂剖析国人心态，巨细无畏窥探内地世界。Open Sky Radio 同步转播香港人网节目《越讲越过界》，嚟到三藩市继续跨境大声嗌。 流星群， 轻松动漫游，每个星期二都有阿茄为大家带来最新的 ACG 动漫游消息，各位听众千祈不要错过。 龙山青龙花， 皇后，今日朕微服出巡，你带我嚟呢度有乜解救啊？ 皇上，呢度系水饺之国，食只水饺先啦。 好好食啊！ 系咧，你睇下嗰一边。 咦，嗰、那个咪出晒名腌煎嘅丞相？ 嗯，正啊！ 你又望下嗰边， 佢咪我哋嘅精儿大将军， 我嚟过五碗水饺。 除咗水饺之外，仲有各式各样嘅北方美食噶， 咁笋全朕旨意，即刻将水饺之国立做我哋嘅御用饭堂。 遵旨。 水饺之国嘅地址位于1713 Terrafield 街27-28街三藩市，电话系415-566-6143，网址系 www.kingofchinesedumpling.com。 903 Cafe。是一间只有音乐而无咖啡的咖啡，由女主人雨千娜精心挑选不同的音乐摆落去每一集的《903 Cafe》入边，俾各位用耳仔去品尝每一集的《903 Cafe》。而家听紧嘅系，去到边去？ 咖啡小店都有。除了名字的人有其他事情，忍有没有压力，除了可以吃，除了可以 吃。讲多无谓，有没有 app 先？ 梗是有啦，而家只要用你部 smartphone 连去 App Store 或者 Android Market 搜索 Open Sky Radio， download 我哋免费个 app， 就可以全天候24小时收听我哋最新最快最 hit 嘅节目啦。咁仲唔快啲去 download？ 大佬，咁你都要设埋部 smartphone 俾我先得噶。 哎呀，我部新機啊， 呢排好黑仔啊，又撞車跌電話爆架乜都齊。 嘩，咁你又要去下呢個泰國四面佛堂啦。 咦，佢點可以幫到我啊？ 佢哋有泰佛參拜，仲有四面佛同埋各式泰國佛牌恭請，定期會有法師到場為善信進行法事儀式。 咦，咁有咩法事呢？ 佢哋包括改運、化煞、驅邪、解降法事。地址係5570 Wall Street Boulevard UAC Temple City CA 91780，電話係626-286-6000。逢初一十五就会为善信提供结缘斋菜，名额有限，即去。 嘿，哇，嘿，灵和府100集喎，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哇，一个网台嘅节目能够做到100集的，而且个唔简单啊。咁喺呢个100集大寿里面呢，我又恭祝下灵王府嘅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我哋嘅主持啊高迪安先生啊，湾区灵王呢，祝佢呢个节目呢啊收听率越嚟就越高，长做长有，一马当先，先拔头筹啊，万世无双，出前一声公仔面歌仇我，呢啲我想食嘅嘢唔关事。恭喜恭喜恭喜，我系许志信，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祝呢个节目继续长做长有。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 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 灵王府， 在我有没心。 各位听众，我哋翻翻嚟啦，咁就今集即系再同各位听众讲声啦，揾到我好兄弟啊，澳门街嘅司徒文俊，佢做我嘉宾啦。咁点解今集揾佢咧？就系、是、因为咧，即系开头就讲下澳门啱啱嗰次嘅灵异事件咧，有关赛车场上面嘅灵异事件啦。而其实咧主题咧就系、是、因为咧，阿司徒文俊咧佢就识咗好多人，佢因为佢工作关系识好多人，而识亲嘅都系玩嘅。而今次即係做主題呢個網人呢，就真係我可以同各位聽眾講，就係如果呢位朋友喺上個禮拜嘅香港 UFO 學會上面 个议会上面爆佢知嘅料嘅话咧，绝对系一个主题性嘅人物嚟嘅。咁就好好彩啦，阿萧云俊就会喺我今集嘅节目入边咧讲佢喺呢位朋友度听翻嚟佢所知嘅秘密啦。因为其实嗱，你介绍下呢位朋友，你再讲下啦，真系。 咁樣呢即係講下呢，咁啊因為我係司徒文俊啦，咁就係 Open Sky Radio 澳門街嘅節目主持啦，咁啊另外呢亦都係我哋嘅即係 唔係等先，我澄清一下先，澳門街呢就唔係屬於 Open Sky Radio 嘅，大家係我哋係友情連結之餘呢，係我哋有啲咩互相幫忙嘅，你自己本身都係一個澳門街嘅正式主持嚟嘅， 聊啦， 即系澳门街系一个网台，系啦，澄清澄清， 系啊， 系啦， 就继续啦。咁样咧，就即系我本身咧，就系即系做呢个博彩业咧。咁除咗喺澳门嘅赌场做之外咧，咁我亦都系即系有一段唔短嘅时间咧，就喺呢个东南亚，咁啊，即系讲紧啦，越南老挝啊、金边啊，唔同嘅地方度游走啊。咁喺呢段時間咧，遊走咧去啲唔同嘅賭場啦，咁啊，即係識到即係好多唔同嘅人啦。咁當然啦，唔好人就識到，跟住一啲咧喺政府派嚟做嘅人，你都識到，例如識到一啲係聯合國過嚟係監視住洗黑錢嘅人啦。咁亦都識到咧係過嚟咧係反恐嘅，即係佢係要睇下咧呢個亞洲區咧有冇呢個恐怖分子組織呢啲活動嘅一啲人啦。咁啊，咁啱咧就俾我認識到咧一個咧就年紀唔細嚇，咁就係、是、一個係活躍嚇，而家都活躍緊嘅，就係喺呢個亞洲即係東南亞地區啦。咁嘅其中嘅一個 in charge 嘅一個長官啦，咁講啦。咁佢之前咧喺過嚟之前咧，佢就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就係、是、美國咧即係某個地區嘅 FBI 嘅入面嘅一啲高層嚟嘅，即係一啲管理層嚟噶啦。咁就即係唔係話嗰啲主任經理㗎啦，即係講我哋打工嚟計呢，就係、是、啲 VP 啊啲總裁位嚟㗎啦，係啦，即係我哋打工咁計啦，都即係 General Manager 嗰啲級數嚟㗎啦。咁就 高級 嘅，係啦，真係高級嘅。咁啊另外呢，咁即係佢就有同我呢係即係好多時啦，咁佢又問我啲賭場嘅嘢啊，又問下我一啲澳門嘅賭場嘅事啦。咁啊另外即係大家八卦一下呢，咁佢又同我即係私底下好好傾。咁於是我哋好微妙咧，就發展出咧一段友情啦。咁大家咧好多時咧，咁喺東南亞唔同嘅地方咧，譬如咦，你落老窩啊，係好多落喎，好啊，為一齊去啊，或者點啊，跟住又有時佢翻香港又揾埋我啊。咁我哋都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度碰面嘅。咁傾偈傾得最多咧，就係飛機同埋長途車，因為悶啦。咁食完嘢又冇嘢做咧，咁傾偈啦咁樣。咁又搭飛機長途車冇人理你講乜嘢噶嘛。咁佢又可以講得又開懷啲啦咁咯。咁啊講緊咧，即係佢用咗好長嘅時間去同我講啦。呢、這個世界其實就係有一個 shadow government 咯。咁頭先講過有 M 分啦。咁 M 分呢樣嘢就控制咗好多嘢。喺上一節我哋講到啦，佢亦都花咗好長嘅時間咧。FBI 嘅工作咧，佢研究音波、聲波嘅音頻嘅。咁就咁亦都係發現到呢，原來係好多嘅嘢呢，包括係可以係用喺醫療嘅用途啦，或者係改變物質嘅用途啦。咁甚至乎即係有好多以往嘅嘢呢，係都係關呢個音頻事嘅。咁好多嘅 唔係呢度我補充一下先啦，其實我之前都聽過呢，就係話你唔需要去啲醫院度俾好龐大嘅金錢去醫治你嘅癌症。其實一路都有個方法，就係話你只要做一種類似係用音波嘅治療方式，就可以幫你個癌症癌細胞係將佢完全喺身體上係唔好話切除啦，將佢喺你身體上完全消失。 Exactly， 而基本上係啦 ，exactly 就係將佢分解。 係啦，即係其實一路都有一種咁嘅科技，但係其實就係因為呢、這個 shadow government 嘅體系啦，又或者佢哋要俾我哋呢啲普通市民覺得，哦，我哋要依賴依家現代嘅醫療系統嘅體系啦，或者係醫院嘅體系咧，就係佢哋，哦，你有病啊， 我哋醫你啊，但係你俾好龐大嘅錢去醫你，但係未必醫好你喎。 嗱，我哋呢即係趁快我講一講啦，唔拖啦。咁佢講幾樣嘢，第一呢、這個世界呢好多大企業呢背後呢可能呢係某一啲控制到呢個世界嘅機構呢嚟到去操控嘅，例如某大保險公司呢其實背後呢個控制其實就係光明會。 係 某大保險公司啊。咁另外呢係講緊呢呢啲咁嘅背後嘅組織咧，例如光明會、骷髏會咧，背後亦都可能控制緊資源嘅，例如控制石油，促成呢個世界嘅車都仲係行石油咧。點解石油係一樣必需品咧？咁另外根本位唔使講啦，根本有銀行呢樣嘢，銀行家就係嚟自嗰班人。咁亦都咧，呢啲神秘組織咧，好大部分咧係源自以前嘅聖殿武士咯。甚至乎佢咁樣講啦，現在嚇呢啲組織嘅入面一啲高層嘅人咧，仍然係內部咧係大家係。以一啲騎士長啊，一啲咁嘅嚟到去定名啊，即係好似我哋打工，我哋又會用VP 啊、總裁啊、總經理嗰啲去嚟定啦、啊。佢哋就會用翻一啲咧過往嘅軍事體系，百夫長、千夫長呢啲嚟到去嚟定大家職級嘅。係啦，咁有呢啲組織存在嘅，咁但係好可惜佢入唔到啊。佢有講過其實佢好想入骷髏會，但係入唔到嘅，因為咧係要搭膊頭嘅，即係好似咧澳門。你要可能去某啲政府部門，你要識人，或者我老豆就係啦，即係有一種咧，類似係血緣同埋嫡系嘅嘢啦。 啊，其實佢哋冇睇血緣。 咁同埋咧，其實咧，你呢個世界咧，其實係你係總統咧，其實個權力咧係表面係最大或者係乜嘢啦，但其實咧實質咧未必係嘅。咁可能有啲大家族，例如金乃迪啦、Kennedy 嘅家族啦，其實咧係一直係政府入面 shadow 加服務嘅一員。即係換言之咧，出嚟擺個門。去做總唔總統咧？呢啲唔係一個問題，邊個係背後真正揸旗嗰個先一個問題。咁而家 Shadow 加紅雲咧，入面有啲特別嘅體系嘅。咁例如頭先講啦，可能係一啲大嘅機構啦，或者係一啲金融嘅嘢，佢哋控制啦。好，其中一樣嘢 MIB 呢樣嘢就係直接隸屬俾 Shadow 加紅雲，而唔係美國政府嘅。咁換言之咧，即係 MIB 入面講啦，MIB 咧係直接，譬如話總統會知啊。總統任命啊，或者係喺呢個 Independence Day 嗰套戲啦，係咪叫咩啊？我英文唔係咁好，嗰套叫咩啊？天殺地球反擊戰，就係係啦，就話直接係任命美國防務長，其實係嘅，係完全唔關事嘅，係 Shadow 加鳳文。咁喺呢度咧，再講少少 Shadow 加鳳文咧，就係有好多嘅已知嘅國家背後，其實大家咧係 agree 咗咧，根本已經係俾人統，即係內部係統一咗噶啦。咁係有某啲嘅國家咧，例如係東南亞國家啦，例如中國啦。是大家傾唔埋偈嘅，所以咪要派佢哋去當地度住囉。 嗯哼，嗱，你覺得似唔似呢 Avenger 呢復仇者聯盟呢，佢咪係有即係臨尾呢，佢哋咪話要射個核彈過去個城市度毀滅咗佢嘅。跟住Nick Fury 咪係同幾個人喺度講嘢嘅，似唔似係呢種咁嘅 橋談？ 直情係俾我感覺咧，就好似咧，記唔記得嗰陣時有套嘢啊，叫《新世紀福音戰士》啊 ，Eva 啊， 大家動曬啲板喺度咧，喺度講嘢，咪就係咁樣咯，那個感覺。 即係其實好多時啲電影入面咧，已經透露咗好多秘密出嚟嘅。但係啲人係真係當佢電影咁睇嘅，所以就係需要你咧，思文俊咧，你嗰個電影解剖室咧，去講翻呢啲嘢出嚟。 係啦，咁而電影解剖室咧就好靈異咁喺啱啱喺上一節度confirm 呢個名啊。 即係其實呢個都係 idea 嚟嘅，但係我哋嘅 tick-tick 關係。 你 中意嘛呢個名？ 極度中意好耐未試過咁有初戀嘅感覺啊！ 哇 ,ok, 係啦，咁我哋返返嚟 MIB 呢一樣嘢。咁其實即係 MIB 係頭先咁講啦，即係好多人都以為喔、電影啦，但係其實好多愛好 UFO 嘅人呢都知道真係有啲咁樣嘅人存在過嘅。 咁啦，講返啦，第一呢班人唔係受命於美國政府㗎，係受命 Shadow 加防民㗎，咁於是呢其實呢班人係有特權㗎喎、哦。咁例如呢班人呢，即係佢有講過啦，其實呢啲人呢佢喺呢個世界上面呢去用嘅 currency 或者乜嘢呢，其實呢係佢唔需要擔心貨幣呢樣嘢嘅。因為佢哋係即係身上係類似有啲 credit card 或者一啲裝置呢，就理論上去到呢個世界超過七成嘅地方呢都可以用到錢嘅。即係理論上呢班人唔需要為人工而嚟到去做嘢。即係當你咁樣講啦 ,Andy, 你唔需要為人工嘅。如果你真係需要買層樓或者要乜嘢，所有嘢你要維持生活已經唔係一個問題嘅時候，你就係喺度去做你要做嘅嘢囉。 係 呢班人就係咁樣啦。 咁但當然啦，佢唔會破壞嘅金融體系啦，唔會無端端卜一聲，唔知邊度啊彈廿億出嚟，跟住話買間銀行咁樣，即係唔會有呢啲事發生啦。但係咧， 都有 嘅， 係啦。咁但係呢班人咧，係咪亦都係透過喂，可能係大學或者乜嘢招聘咁啊？唔係嘅，全部就直接係Shadow家房民啲人派落去嘅。 哦， 即係換言之咧，其實佢話咧已經釐定咗㗎啦。即係譬如嗱 ，Andy 而家你係骷髏會嘅，咁於是咧你就推介司徒文俊入嚟骷髏會。咁就算司徒文俊咧係一個讀書唔成又殘廢嘅垃圾咧，都入到嚟嘅。咁但係就算司徒文俊個精英，全世界最好打，但係因為我冇你嘅引薦咧，其實我都係做個普通人嘅啫。 嗯， 係啦。咁換言之，其實咧就唔一定係話係要咩大制，係一種咧不可切割嘅關係而釐定咗嘅。咁甚至乎咧，呢樣 嘢 呢樣嘢係隔代陰點嘅，即係嗱，幾樣嘢咧，佢話電影情節入面咧，其中一樣嘢係真嘅，可能咧會有一人突然之間敲門過嚟同你講：喂 ，Andy， 其實咧，你係即係我哋 Shadow 家訪問嘅一員，咁我會有個 offer 俾你，我俾你去，我話俾你知呢個世界真相，但係代價就係你係出唔翻嚟呢個普通嘅世界㗎。 嗯，呢、這個 其實好似 你 上次第一集講過， 直情 Matrix 咁樣。 哦， 係啊，即係你係我俾你知道呢個世界真相，但係你就唔可以出翻嚟呢個世界，你就係 MIB 第一集咁樣啦。咁佢話直情呢樣嘢係真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就唔係 MIB 咁講啦，無端端透過啲警察或者係啲軍隊揾精英，唔係咁樣嘅。因為佢哋需要嘅未必係一啲咧話喂好好打啊，好醒目啊，唔係可能唔係要呢啲人，佢唔係要精英。而係即係佢哋揀人標準係冇準則㗎。係。即係正如一樣嘢囉，你一個門檻囉，正如你喺中國你要成功啲人話入共產黨先囉。但問題共產黨係冇張 form 俾你填，我要加入共產黨㗎嘛。啱 啱。 咁即係呢樣嘢係一個比喻呀。咁就據佢所講呢，其實蘇聯去到分體變俄羅斯之後呢，其實亦都係後面係加入咗 Shadow 家訪問一員㗎。 吓 係喎。係。即係換言之呢，其實呢美國同俄羅斯會打仗，呢啲係永遠冇可能發生嘅。你本身 咩世界大同呢啲？ 世界大同啦，其實地球村呢樣嘢係堅嘅，咁但係咧都係唔賣仗嘅，包括有中國啦，包括有一啲細嘅亞東南亞國家啦，例如金邊啊呢啲啦，係唔賣仗噶啦，印度係唔賣你仗噶啦。咁但係有好多地方係已經係埋咗堆噶啦。咁就大家都知嘅，同埋大家呢係明白呢，假如呢個世界有啲咩大鑊嘅時候呢，係大家同一樣用同一個方式嚟做嘅。換言之，如果真係譬如話卜一聲，突然之間有一個國家呢去講，其實呢外星人係真嘅，其實真係有外星人嘅，呢度叫天狼星，呢度叫蜥蜴人，呢度叫七子彗星咁樣，就唔係一個國家講㗎啦，就會係全部國家同自己嘅人民一次過講㗎啦。 我都相信呢個日子其實就 即係會係大家會係有一個formula 係大家好共通咁嚟同你講，係一個公告嚟㗎喇，話俾你知你唔係呢個宇宙嘅一個文明，跟住就會係講嘅時候就已經唔會係淨係我淨係單方面英國向你講啦，唔會美國向你講唔會㗎喇。同埋呢其實講緊呢 MIB 下好多時呢啲人就話喂成立點解會成立啊，咁因為羅茲威爾事件之後成立囉，係咪呀？其實唔係呀， Man in Black 呢個組織唔係喺羅茲威爾呢個時候成立， 我唔關事。 係啊，早之前已經有㗎喇。咁其實呢佢哋呢個世界有啲乜嘢係特別過癮嘅有趣嘅，呢個世界有啲乜嘢嘅怪事佢哋都會去查。 嗯。 外星人 UFO 啊呢啲呢係其中一樣㗎啫。嗱例如一樣嘢呢我哋又要提及下啦。咁嚟緊呢我哋呢、這個電影解剖室呢就會一個重頭項目，就係、是、侏羅紀公園啦，係咪？係。公園入面呢就提及一樣嘢啦，恐龍啦，係咪？咁啊嗱都係咁講啦，如果大家呢想聽下即係啲無聊嘅恐龍嘢呢，就可以聽我哋嘅電影解剖室嘅侏羅紀公園啦。咁如果呢想聽鋪嘅嘢呢，就要搵返我哋嘅專家哥倫啦，係咪先？咁但係呢度呢又可以呢因為呢個哥倫係我偶像嚟嘅。咁我哋即係講完推介下哥倫之後呢，講下呢佢哋其中一樣嘢呢 MIB 去查，就係、是、究竟恐龍係咪仲存在呢？ 哦，呢、這個其實啊周不時都聽到啦，有講話喺啲森林地區啊，咩剛果森林啊入面啊，或者咩啲湖嗰度啊，有啲咩水怪啊嗰啲，其實都有可能就係、是以前恐龍時代遺留落嚟嘅死剩種啦。 嗱，其實呢佢有講過呢，其實即係世界上有啲古怪嘅生物啦，例如即係我有同佢分享過個 case 嘅， 我細個呢睇過呢有一本書呢，即係唔係報紙，就有一次呢喺報紙度睇過。咁有對探險隊啦，即係類似係拍 Discovery 嗰啲啦。咁就喺呢、這個亞馬遜河啊嘅 下游呢，咁就去拍攝嘅時候呢就見到堆草喺度喐。咁嗰陣時呢就個個都拎曬槍，就以為係有啲獅子老虎嗰啲嘢啦。咁結果呢喐出到嚟嘅嘢係乜嘢呢，是一隻幾乎兩米長的蟻。 不是吧、 啊、跟住呢是。咁跟住呢幾乎兩米長咁大隻嘅一隻蟻。跟住呢隻 蟻。 蟻呀、啊。是啊，隻蟻呢咁跟住呢攝制隊有槍㗎嘛，攞 AK 掃咗一隻甲都唔死。跟住呢 哇 咬死咗其中一個人。跟住另外一個呢喺好近距離攞支密林手槍啊，全世界最強嘅密林手槍，對住個頭打咗五槍。硬生生打爆咗個頭。 哇，慢波嗰支嚟㗎。 這個 case 呢係好搞笑㗎。個感覺好似呢話係即係話係話係咪好似以前細個睇蒙面超人咁有隻蟻嘅怪獸啊。其實唔係喎。即係其實呢原來呢佢話淨係蟻呢樣嘢呢其實呢係有一啲好巨型嘅蟻出現過。例如係有成差唔多兩尺長嘅黑蟻啦。 兩尺長 啊。兩尺啊，係啊。跟住頭先嗰隻係最大㗎啦。 兩米長 嘅紅蟻啦。咁其實呢佢話呢啲 case 呢發生過呢，其實佢同我講呢，佢話呢單嘢係堅嘅。即係佢話我細個睇報紙呢單嘢係堅，係冇想但係堅嘅。係因為點解呢，之後 in charge 嘅就係 MIB in charge。跟住呢佢哋就會行兩嘢囉。呢樣嘢會唔會係危害到人類先。嗱咁有一樣嘢佢同我講呢，其實 X 檔案呢佢都有睇過啲嘅。咁有一樣嘢其實佢同我講係有一集 X 檔案講嘅嘢呢係堅嘅。咁你有冇喺 X 檔案有一集呢就講有一種蟲仔好細好細粒嘅，好似螢光啲螢火蟲咁。咁就係呢佢圍住一個人嘅時候呢佢就會係類似係即係好似整將個人包做簡咁啦。跟住喺入面將個人吸佢嘅體液吸到佢乾咗，變成一種係類似係即係好似木乃伊咁嘅狀態嘅。 哦、即係吸乾曬佢啲水分。 係啦，咁嗰陣時呢個探員佢哋呢咁後尾冇事呢就因為匿喺架車度就開行冷氣，結果呢就只係有部分嘅蟲入到嚟，就唔足以吸死佢哋，就吸乾，其他人呢就已經吸到乾絲咁嘅。咁佢話其實呢種蟲呢其實係存在過㗎。咁嗰陣時呢 MIB 嘅人呢就係去研究呢樣嘢。咁結果呢咁當陣時仲要呢隻蟲呢其實當陣時呢出現嘅地方呢就係、是、其實係喺呢個墨西哥接壤嘅邊境。咁結果呢因為你係會危害到人類㗎嘛，係咪佢哋去將呢個物種滅絕咗。 滅絕咗 係。即係譬如放火或者點啦，去將呢樣嘢去喺呢去滅絕咗佢。即係其實呢班人嘅工作就係點樣呢，呢、這個世界上乜嘢新奇嘢佢都會睇，所有嘢佢哋都會調查。做完調查之後呢，如果嗰樣嘢係影響到 Shadow Government 或者係有乜嘢嘢係會去有 危害到人。 係啦，佢哋經過佢哋嘅判斷呢上頭再落 order 呢就會將佢 delete 咗佢。 咁其實佢哋都會係有啲比較高科技啲嘅嘢去 做。冇錯冇錯。咁而 M 加即係 MIB 呢班人呢係的而且確佢話同電影一樣啦，其實係有同唔同物種嘅外星人係聯絡嘅，係真嘅。 哦、 坊間成日都話啦，喂有啲係善意㗎，例如七姊妹星就善意啦，有啲就惡意㗎，其實冇分話善同惡嘅，其實睇大家目的㗎嘛。即係正如有譬如有啲人佢鍾意食西餐，有啲鍾意食中餐，其實係冇善惡觀念㗎喺呢個宇宙。咁、而MIB 呢有啲咩先進嘅嘢呢，即係可以喺度講講啦，全世界最早用 laser 紅外線技術就係 MIB 人用 㗎。laser? 係。 咁其實 Lisa 呢一樣嘢我哋之前都有即係之前我哋吹水私底下都有講過話，其實 Lisa 呢樣嘢其實唔係地球人發明㗎嘛。 唔係地球人發明㗎，咁係佢哋好早嚟用㗎。咁另外呢即係講緊呢，即係如果譬如話熟呢、這個槍械嘅朋友呢，啊 Andy 你喺美國都知啦，美國最出名嘅咩槍啊 ,M4 啊嘛 ,M4 啊嘛 ,M4 步槍。 咁 M4 步槍呢，其實佢哋而家全部現代嘅手槍呢都會嚟自呢一種呢叫模組化。換言之呢，你而家拎住呢支槍同我拎住呢支槍呢，大家交換啲零件啊，啲前後嗰啲配件呢交換到砌好砌 LEGO 咁呢，大家要砌返唔同型號但又可以共通嘅一啲模組化嘅槍出嚟㗎。呢種對武器嘅分解拆，大家咁樣裝嘅呢一種模組化嘅觀念就係 是嚟自外面嘅技術嚟嘅。即系换言之，而家嘅步枪点解？咦，又会前面有个 hand grip 啊？以前边有谂过你净系后面揸 hand grip， 点会前面加个 hand grip 咧？即系呢啲好多力学上嘅嘢咧，除咗系人类发明咧，好多系人哋俾 idea。就系我头先所讲啦，即系正如 Lisa 咁样，即系一件武器你唔发觉，其实而家嘅武器，譬如一支步枪咁，除咗话打子弹，又要打到榴弹，又要打到散弹，最好有埋 Lisa， 有埋夜视，根本咧佢就佢个 multifunction 咧嗰样嘢咧就系、是。是由外星嚟到去帶過嚟嘅。咁另外呢 ,Lisa 呢最初頭呢的而且確唔係一粒嘅。係好似跳戰士咁係三粒。一個三個人。 哦係。 同埋 Lisa 唔係一點㗎。即係唔係話一點一點一點唔係三點㗎。係一條一間一間一個環間將佢跨住。 係。 即係呢個係原裝嘅瞄準系統嚟嘅，但係做唔到啊。做唔到呢種， 即係人類科技做唔到， 做唔到啊！只可以將佢變為一點啊！ 哦， 係啊，嗱，所以簡單嚟講咧，譬如你變形金剛咧，你見到佢哋歐帕文佢哋嗰啲武器咧，喂，可以將啲能量凝聚成為一把斧頭或者一把劍咁嘅型啦，或者咁講啦，高達咪形變一把激光劍嘅。咁如果以人類嘅技術咧，就係、是、你撳一個掣咧，個激光就會不停向前射，就唔會定到佢變成一把劍嚟。 嗯，哇！聽我真係～因為、我哋一路都係諗到去唔同方面嘅嘢啦，但其實呢啲唔同方面嘅嘢都係嚟自係外星嘅文明帶俾我哋㗎嘛。 一啲啲啦，咁有啲嘢就係地球入面有好多嘢大家未發掘到嘅，例如呢頭先所講啦，你估恐龍仲有冇㗎啦而家世界上。 我就絕對相信仲有嘅。 係冇錯，絕對仲有嘅。咩地方有 水入面啦，即係海洋入面係絕大多數會有啦。咁如果係陸地上嘅話啦，咁可能啲原始森林入面會有啦。因為我之前同阿哥倫做操嗰陣時呢，咁即係其實都有大概講過，就話點解以前嘅恐龍時代嘅恐龍佢哋身軀咁龐大，而點解依家係冇搵到啲咁龐大身軀嘅動物呢？就係、是、因為以前嘅空氣密度呢同依家空氣密度係唔同咗。啲龐大嘅生物咧，喺依家呢個空氣密度嘅指數嚟講咧，係生存唔到啊，所以佢先會絕種。 同埋地球嘅重力加深咗。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佢有提過呢樣嘢嘅。 一路係有好多嘅因素，而令到嗰啲動物龐大身軀嘅動物係消失 嘅 咯。 係啦，冇錯。咁其實佢都話咧，其實恐龍係仲有嘅。咁同埋咧 ，MIB 咧係有擺人喺神龍架，因為入面有好多物種咧係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入面都會有嘅，包括恐龍。 是神龙架，即是那段时咪讲过神龙架嗰度有啲狗个头嘅鹰㗎嘛。 係。即係其实呢讲緊呢佢话有种动物呢其实而家係消失咗，但呢佢哋呢个就唔关 MIB 事啦。就佢、是、哋 FBI 攞到啲档案返嚟，咁係一啲相片嘅档案啦。咁佢有讲过嘅，佢有曾经係有一个冲动呢，佢有諗过有啲相好唔好自己将佢 copy 拍出嚟㗎。但呢佢亦都讲咗呢，佢话呢如果呢咁样做呢，其实会引起一啲呢你唔會預計到嘅後果囉，所以佢就唔會做啲咁嘅事囉。 恐慌 啊。係啊，咁即係包括呢，佢話其實呢喺八幾年呢，即係八十年代初好似八五年嘅時候呢，咁係當陣時係有人啊係影咗張照片就俾咗佢哋嘅。咁係咩照片嚟呢？咁中世紀呢咪有樣嘢叫獅奴嘅，就係、是、獅子頭跟住有鷹嘅身有翼嘅一種生物嚟㗎。咁就相 神話時代嘅動物， 係啦，咁就係話咧，即係有呢種生物嘅，咁就係有人將一件咁嘅生物嘅屍體嘅相影咗俾佢哋。 哦，即係其實呢一個係除咗西方之外，東方都有啦，好似《山海經》入面有提過，或者係日本嗰啲神話嗰啲傳說都有講話有啲咁嘅傳說動物啦。 係啦，咁嗱，咁另外第二樣咧，其實咧，日本咧喺七幾年咧咪釣咗條蛇頸龍嘅屍體嘅。 啊，係啊。即係嗰陣時有一套卡通片叫《深海童》。 係，其實嗰個屍體呢嘅背後呢其實係唔止一條龍嘅，係另外都有另一條係長頸龍呢，係個屍體係俾人吊咗上嚟，係更加完整，而成條係嗰架即係步行船呢係唔再步任何鯨魚，係即刻將嗰隻嘢洗入去美國。 哦， 即刻舉咗入美國，啊唔係舉咗去英國，講咗舉咗英國。 是 跟住呢成個屍體標本係喺英國嗰度寄存，係擺到而家。 系喺呢度就喺度同啲各位听众咧讲解一下我哋讲啲乜嘢啦，咩叫蛇颈龙啊，乜嘢咩渔船钓到啲尸体上嚟咧？咁其实咧，如果你哋想知道有关呢啲咁嘅资料咧，我哋尽量揾翻张类似嘅相片，即系唔系话类似嘅，因为一路都有一张相片就系好经典嘅，就系、是、一架日本嘅渔船咧，我唔记得咗系喺太平洋嗰度咧，就曾经钓过一。條屍體上嚟，而嗰條屍體已經係極度腐爛㗎喇，但係亦都係仲見到一個骨落啊，同埋有些要肉腐爛咗肉嘅形態呢，就係、是、一個好傳統我哋睇恐龍嘅相呢一定會見到嘅，喺海入面嘅嗰啲長頸龍呢，但係佢係有鰭嘅，四塊鰭，咁就嗰啲叫蛇頸龍啦。咁嗰張相呢，就係、是、一架日本漁船喺應該是太平洋那裡呢，是無意中撈到上來，它吊起了的，跟著有人拍了一張照片的。而亦都因為這一件事呢，當其時日本呢，它是做了一套卡通片，就叫即是卡通電影，就叫深海的童話，就講蛇頸龍的，即是恐龍的故事啦，這樣。但是呢為什麼那只是得張照片呢，就是因為說當其時呢，那隔日本漁船釣咗嗰條屍體上嚟之後咧，話嗰條屍體咧係極度地臭啊，所以咧佢淨係影咗張相，做咗記錄，切咗啲屍體之後咧就抌咗嘅。但其實我都真係唔係好信話佢真係抌咗。我亦都相信話呢個世界上咁大，個海咁大啦，亦都有唔少人，或者係應該有啲人係曾經亦都撈過相同類型嘅嘢上嚟。 嗱，其實就咁嘅。首先講下咧，你講嗰套卡通片咧就好慘嘅，因為咧就冇代理咧，就而家 VCD、DVD 都揾唔到噶啦。 係啊，我係揾唔到， 仲要上網都揾唔到啊。 係啊， 咁啊，但係好呢個係經典嚟嘅，我細個都睇過一次。咁啊，嗰陣時香港咧有上過電影啊，就叫《叮當小恐龍》。 哦，係啊， 就係講只恐龍 BB 嘅，跟住咧蛇頸龍嘅。咁就講緊啦，呢單 case 呢就係咁嘅，就先跳開唔關 MIB 事先啦，就係講返 FBI 嘅。咁就係呢個 case 就點呢，就係、是、即係有啲漁船啦，步行船啦。咁佢其實你頭先講嗰條呢，嗰個日本嗰條呢 ,1974 年嗰條呢就應該真係抌咗㗎啦，因為真係腐爛得太犀利。咁有條步行船呢，咁佢哋呢就喺度步行嘅時候咧，咁就順便捉魚啦，咁就類似係捉，即係捉啲類似可能金倉魚啊、金槍魚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哋咧就即係將啲魚就擺咗喺只船上面。咁跟住咧，咁啲人咧就突然之間咧就好詫異啊，因為咧喺個海底嗰度咧就冇聲嘅，突然之間噗一聲咧就有條蛇頸龍啦。咁講緊咧蛇頸龍就同我哋平時見嘅就唔同，我哋平時見嘅蛇頸龍咧個頭就偏向係細嘅。佢哋嘅形容咧，个蛇颈龙条龙个头咧系大到暴龙咁大嘅，条颈唔系幼嘅，系粗嘅，咁但系唔系好长嘅。就一条蛇颈龙咧，就冲咗上嚟个水面，就一口去咬嗰啲鱼啊！咁嗰条蛇颈龙系几大咧？嗰条蛇颈龙大嘅就系、是香港嘅双层巴士五架咁长咯， 即系 步行船，冇我谂四架到啦，咁即系佢总之步行船咧，系将嗰只嘢摆水就系摆唔到其他嘢嘅。 系， 咁佢哋咧就惊得滞，咁有一个人咧惊得滞，人嘅最紧要一遇到事最惊第一梗系报警啦，系咪啊？咁冇得报警又点啊？系问枪啊，问枪啊，咁于是咧，佢哋咧就有两个水手咧就攞咗支大鱼枪，一枪打穿咗条颈。 哦， 跟住条蛇颈龙咧就扑一声就趴咗喺佢只船嘅甲板上面死咗。 系， 跟住咧个船长就发达啦呢铺，嗱林举咗出嚟先，就原只蛇颈龙就咁原只举入英国。 系， 跟住英国咧，情报局处就即刻 send 相俾 FBI， 话俾佢知，啱啱有个渔民举条咁嘅嘢入嚟。同我哋攞三十万英镑、 啊， 我哋俾咗啦，我哋俾咗佢打发咗佢走啦。而家只嘢就喺我哋度，你哋叫个人过嚟睇。咁当阵时咧 ，FBI 咧入面咧系即时派人，系即时系过英国睇嘅。 哦， 系啊， 哇， 即时噶，系即时噶。咁但系咧个确实日子咧，佢就冇俾到我嘅。咁但系佢就话呢件事就系、是。 在日本吊上來，日本那條就應該真的扔了，但那件事呢，日本那件事其實是令到即係 Shadow 加鳳文也好，佢哋都好咧，佢哋意會到其實喺水入面嘅恐龍係應該冇絕種種嘅。 你諗下啦，人類歷史啊咁樣，自古以嚟都一路都有話海入面有好多水怪， 跟住 即係除咗巨型八爪魚啊、巨型魷魚之外，亦都有啲巨蛇啊嘛、大海蛇啊嘛，亦都有好多人話影到相啊，或者目擊到啊嘛。 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咁佢哋咧就話咧，其實佢哋有時咧都會收到咧，有啲人咧就話佢捉到啲古怪嘢。咁你要唔要？你要我賣俾你？咁蛇頸龍嗰單嘢又係啦。咁另外咧，佢哋咧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收到個木箱。個木箱打開咧係咩嚟咧？個木箱打開就係、是一個大約係一米二咁高度嘅一條劍龍。 劍龍 係啊，即係個尾咧有啲似嗰條劍龍啊。 即係收到嗰條劍龍， 一條迷你版嘅劍龍啊。 係啊，迷你版 係。咁試完係咩事呢？試完就係、是、即係你係即係一班人啦，係走開，應該係從事嗰啲係斬啲樹落嚟呢，去斬家私呀，即係去嗰啲樹林度斬樹。咁佢哋呢咪夜晚呢咪要封起啲嘢呢去防狼呀嗰啲嘢。咁就誤打誤撞呢就聽到啲 grab grab 聲，咁又唔似狼叫，咁就個籠入面呢就卡住咗嗰條劍龍嗰條尾。就是一條迷你版嘅劍龍嚟嘅，咁跟住咧，人嘅特性咪就係嗱臨揾個箱入好佢，跟住咪賣俾政府咯。喂，我 catch 到條 dinosaur， 我賣俾你啦，咁樣咯。咁跟住咧，係啊，就賣咗俾政府。咁而佢以佢所知咧，條迷你版嘅劍龍係養唔大啊，唔係佢死咗，而佢嘅 size 養唔大啊，即係好似屋企嗰啲家禽 迷你豬， 係啊，係養唔大嘅一條劍龍嚟啊。 是，即是佢呢個咪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囉，話依家人即係依家地球嘅空氣密度指數啊，或者係即係成個世界或者成個地球上面嘅生存環境啊，就唔可以接受到呢啲巨型嘅生物存在㗎嘛。我之前都有聽講過話喺啲剛果森林啊嗰啲原始森林入面呢發現到暴龍㗎，但係暴龍嘅 size 係好矮嘅啫嘛，好細粒嘅嘛。 但係呢，佢嘅意思就係話呢，喺海入面嘅就唔同啦，就可以好大。係 啦，就係海入面都唔同。 佢哋打死咗嗰條嘅山勾勾嘅蛇頸龍刺身，嗰條蛇頸龍呢，佢哋後咪帶埋啲醫生嗰度鑑定呢，佢係一條未成年嘅蛇頸龍。 未成年，但未成年都咁大喎，大佬。 係啊，咁換言之呢，其實喺一個海底好深嘅深處呢，其實會唔會就係有一啲大到我哋想像唔到嘅生物喺度 ？MIB 呢班人咧，其實咧佢一直咧喺，其實佢哋咧除咗話係呢個世界嘅控制者咧，佢哋都某程度係一個監察者嚟到睇住成件事發生嘅。分分鐘咧，其實納粹嗰單嘢咧，其實可能咧想統治呢個世界，其實係一個人類嘅夾心嚟，不過唔成功啫嘛。 哦， 咁於是咧 ，MIB 嗰班人咧，其實佢哋咧一直去諗啲唔同嘅嘢㗎，例如咧係好極端嘅。有冇一樣嘢可以做到一個潛艇潛到地球最深嘅深處睇入面嗰啲嘢呢？ 我信其實依家有咁科技嘅。 係啦，另外呢就係呢話，即係佢點解佢會接觸到 MIB 嗰啲人呢，就是、因為研究音頻呢樣嘢。就係想係去利用音頻去整一個空間或者一樣嘢出嚟包住一件嘢抌出去太空㗎嘛。 係呀。 因為喺佢哋嘅心態其實呢，佢哋係唔係話探唔探索咩火星嗰啲嘢，佢哋唔想淨係去到咁近嘅地方。 嗯。 佢哋想睇究竟呢個 universe 係咩嚟呢，佢哋想了解呢樣嘢。 但係其實嗱，我哋都聽咗唔少有關呢啲咁樣嘅資料，咁其實我自己本身聽過嘅都係話一路呢啲咁嘅 shadow government 其實都同緊外星人丟緊㗎啦。 但係佢哋可能外星人俾到嘅嘢都唔夠㗎嘛。 有可能外星人都隱瞞咗，又或者係即係唔同種族嘅外星人俾佢嘅資料亦都係有分別，亦都有另外一種講法，就係話其實出面有一個銀河聯邦嘅，咁就係唔同嘅外星星球上面嘅外星人佢哋連結埋一齊，咁佢哋呢就係睇下究竟地球依家呢班地球人佢哋嘅智慧或者佢哋所做到嘅嘢嘅體系可唔可以令到其他嘅外星星球接受到？如果接受唔到嘅話，淨係可以俾到有限嘅知識俾我哋。 嗱，有樣嘢咧，其實佢話 MIB 嗰套戲咧，係有一樣嘢係真嘅。例如咧，即係佢講 MIB 個入面咧，佢咪話啲 MIB 嘅成員係可以隨時換自己嘅手指毛嘅。 佢直接 係手指模添 咯。冇錯啦，即係其實佢哋可以隨時更換到自己手指模噶，咁方便啲班人可以隨時以唔同嘅身份，例如噗一聲，我話我係 Andy Go， 跟住咧，但係實質我係嚟做某啲嘢，但我冒認咗你，其實我係調查緊你條三文魚外星人嚟嘅咧。 嗯， 即係其實會係咁樣嚟到去做嘢嘅。咁所以佢話已經係凌駕咗咧我哋一般嗰個咩海關啊，或者係嗰啲出入境嘅概念噶啦。 啱啊。 咁跟住另外咧，即係佢有提及到咧有啲嘢即係其實以前有冇諗過係做出嚟咧？包括啊，你有冇發覺無論 MRB 同埋詹士邦咧，都係講一樣嘢，有冇可能整一架車上面有好多裝備、好多架撐，一架車等於飛機、等於船，齊曬嘢嘅？ 呢啲可能真係淨係喺漫畫或者卡通片啊。 但其實咧，喺佢哋 MRB 就係去做呢啲工具嘅啦。咁嗱，其實佢又提及過一樣嘢咧，其實係。上年嘅 MIB， 因為今年嘅 MIB 咧嚟到去講咧，就應驗翻佢同我提及一樣嘢，就係、是一啲圓形，一個圓形好大個嘅碌，而嗰個碌係可以咧營運起個周圍嘅空氣，可以將佢浮起嘅。而喺 MIB 入面就係一架大嘅電單車啊嘛。 係啊， 係啊。 但係咧，如果係即係佢所講嘅機器咧，就係、是、一個圓形嘅碌，跟住喺度轉咧。跟住利用嗰個唔知係電即係磁力定係乜嘢啦，可以令佢懸浮㗎，咁嗰件嘢可以當即係一個交通工具嚟㗎。 哇！ 咁仲有呢樣嘢呢，其實講緊係80年代已經有㗎喇。 哦、 即係換言之呢， MIB 係用咗某啲技術呢，係完全係超乎曬而家呢個人嘅，即係人類所接觸到嘅嘢。 我覺得呢，佢哋分分鐘呢依家基本上唔需要任何裝備，佢自己本身就係一個裝備嚟 㗎。嗱，但係有樣嘢呢就好唔同嘅，有好多坊間都話 MIB 嗰班唔係人嚟㗎，佢本身係外星人嚟㗎。 係有個傳言話佢哋其實係外星人。 喺佢嘅角度呢，其實呢班全部都係人嚟㗎。佢哋所接觸嘅都係地球人。只不過嗰班係一班有即係有背負住一啲使命嘅人，而唔係我哋平時生活嘅人。 喎、 哦。咁即係其實佢成個嘅即係咁耐以嚟呢，識咗佢咁耐呢，佢同我一直即係講咗好多嘢呢。嗱，我真係嗱，有啲我唔知係幾多成真幾多成假，但我覺得第一佢無需要呃我嘅。因為我對佢冇利益關係㗎嘛。咁第二呢，佢提出嘅嘢呢，某程度上有啲嘢係好有邏輯㗎。嗱，佢就同我講一樣嘢呢，喺佢自己引證到亞特蘭提斯係真係有呢件事，係有呢樣嘢存在嘅時候， 即係佢係有資料可以知道亞特蘭提斯即係其實一路都存在喺地球上面嘅。因為係坊間有好多唔同嘅資料啦，喺網上面啦，就哦唔知前年又話搵到疑似亞特蘭提斯嘅，又話唔知邊個沼澤地區下低用 X 光片或者係用人造衛星影到佢下低，我有一個好大嘅人造建築物啊之類嗰啲咁樣，又懷疑嗰個地方係亞特蘭提斯，咁但係其實依家又斷咗一段即係一段時間就冇咗呢啲咁消息啦。咁其實即係話你講嘅嗰位長官或者 FBI 啦，咁其實佢哋都一路都有曬呢啲傳 聞。有，佢話係有嘅，即係同外星人一樣，幾時攞出嚟同埋有冇需要攞出嚟講，係兩個原因，係兩樣嘢咋嘛。第一，幾時要攞出嚟講同大家講，第二，有冇需要去講，同 UFO 同一樣㗎咋。同一樣㗎咋。 哇、哦、亞特蘭提斯喎，即係可能啲人會覺得太過神話，但係相傳呢個咁樣嘅呢、這個係一個高文明嘅地方啦、啊。而另外一個嘅傳言就係話，其實亞特蘭提斯人啊，就係、是、呢以前喺遠古時候呢係外星其中一族嚟到地球嘅外星人嚟嘅。 冇錯，因為呢佢提及一樣嘢啊，你打機呢就會有㗎傳送門啊。 係 ,Stargate。 係啦，即係呢樣嘢呢，我有同佢講話，喂，我即係我以前就做過啲亞特蘭提斯嘅夢境啦，咁包括我見到好似好現代化嘅路啦，都會有啲類似交通燈咁嘅嘢啦，但係個地下呢係成個深陷啦，黑曬啦，開始係好似俾個黑洞吞曬咁啦，咁另外呢我就話呢佢係有啲傳送門咁嘅嘢啦，係直情係好似搭 lift 咁樣嘅，咁但係就可以呢接咗個空間之後呢將人傳去其他地方啦，佢就係話呢其實亞特蘭提斯係有呢啲技術嘅。佢哋係搵到嗰舊嘢但係唔識用喎、啊。 嗯。 即係嗱以前呢有套電影呢韓國電影嚟嘅。咁就係話呢即係喺類似馬咁嘅地方呢就有塊 有塊石板，咁嗰塊石板咧，你跟住佢上面嘅指示咧，你就可以利用嗰塊石板咧，係去到過去、未來咁樣嘅。咁你可以咁有人咧就利用佢嚟改變歷史，就等日本咧同德國統治咗成個世界咁樣嘅。咁理論上即係咁樣講啦，有呢塊石板，但係你唔可以改變歷史，但係你可以咧係而家大家平衡嘅時間咧，可以噗一聲咧，我由澳門飛嚟美國揾你。 嗯， 係啦，咁係可以點對點咁用噶。 哦、 但佢哋唔識用，咁但佢哋發掘到同一樣嘅點，即係可能揾到喺唔同嘅地方點會有啲咁嘅點呢。咁其中一個點呢，點解佢會同我講呢？因為其中一個點就係吳哥窟，跟住其中一個點呢就喺墨西哥。 吓 係咪隔好遠係咪？ 係啊， 好，跟住再同你講一樣嘢，你更加估唔到啊。即係佢話其實呢，佢哋係以前呢係收到有啲資料呢，其實佢都唔 confirm 啊，其中有一個點就係南極。 南極都有， 係咁跟住呢，嗱，其另一樣嘢呢，我問佢呀，我嗰陣時我又問佢，其實呢嗰陣時呢係未有嗰、那個嗰本呢拉薩不可能的任務嗰本書㗎。 嗯哼。 但係我問佢，我話月球上面係咪有建築物嘅時候，佢一早已經答咗話係啦。 係，即係其實嘩，咁佢真係涉獵到嘅範疇好廣泛喎。 咁因為 我覺得好多唔同嘅資料。 我直接咁講啦，因為佢最尾喺 FBI 嘅官階，佢就係、是、即係譬如當你係你嘅三藩市啦，佢就係 in charge 你成個三藩市。 in charge 曬。 咁佢係可以佢係利用佢嘅職權去睇返之前嘅資料。 嗯。 去睇返囉，去睇返佢之前嘅資料。即係佢係因為嗱佢即刻 老實講，比著係我有咁嘅權力去睇嗰啲資料我都睇啦。 但係佢有啲嘢呢，佢就係、是、佢真係佢都睇唔到㗎。佢話佢相信呢係可能總統都未必睇到囉，佢話大家都睇唔到囉，即係佢肯定知道佢睇嘅嘢只係好少。同埋呢佢話佢 check 到嘅嘢呢其實唔係精華，即係譬如我話俾你知呢樣嘢好好食嘅，我俾你睇咗佢個樣，睇咗佢點樣，但我唔會話俾你知佢點煮出嚟，亦都唔會話俾你知嗰件嘢係幾時會有。 嗯。 但係呢可能有啲古怪嘅現象呢就係、是、叫你去查嘅時候你會發現到囉。咁即係好似咁，英國捉咗條恐龍，跟住對外冇同人講過啦。咁另外究竟咁多年嚟研究過啲乜嘢呢，冇 follow 冇人知㗎。佢哋個 case 係 case by case， 而家你條恐龍啦，跟住死咗嘅有條屍，你派人過嚟睇啦，攞啲樣本返美國度化驗啦，大家做研究啦。但係唔會 keep 住話嗱，我隔一段時間呢又睇，其實我哋喺個恐龍呢發現到啲乜，跟住我哋發現到啲乜，冇去有呢啲冇呢啲嘢㗎。咁好多呢檔案呢就係、是、咁樣斷咗㗎之後。 咁樣樣 係呀，即 係有啲可惜喎。 即係包括呢佢係有啲人有啲好得意嘅檔案㗎，佢嗰陣時咪研究咩音頻嗰啲嘢。咁有啲好古怪檔案點解佢會知道呢，例如喺美國試過呢 有個人有間屋無端有一日自己間屋浮起咗。 浮起咗。 係。唔好話冇得意啊！即係間屋無端端成間屋啊，你美國呢咪有啲屋呢係成間木屋啊，攞啲木板搭出嚟嘅。 是啊， 成间屋是凌空浮起咗，即好似人哋睇啲搞笑电影咁啊，凌空浮起咗，但唔系好多咧，浮起咗，唔够一米嘅。 哦，咁都 OK。 咁跟住咧，嗰个人唔知咩事报警，报警之后咧，当地差佬嚟都解释唔到啊嘛，咪叫 FBI 嚟咯。 系。 咁去到最尾咧，佢哋发觉咧，其实间屋咧，就算之后将间屋咧系揾架好大嘅吊車將佢吊走咗啦，跟住佢哋擺第二嘢上去呢，嗰件嘢擺上去都會浮起㗎喎。 咁犀利。 係啊，但係啦，浮起嘅嘢就唔係有機嘅嘢，即係人同動物浮唔起。 有機生物係。 即係啦，如果呢你擺塊木，你擺嚿石頭上去浮得起，擺塊木浮得起，但我擺兔仔上去都唔得，浮唔起嘅兔仔，人呢想企上去都唔得，企唔到嘅。 企唔到添啊。 解釋唔到嘅呢樣嘢。即係佢話佢哋就係以前呢就有時呢好鬼死悶嘅，就係有呢啲我哋眼中會覺得嘩好得意喎，但係喺佢哋角度係好無聊嘅一啲 case 囉。 睇慣曬佢哋。 即係間屋浮起咗喎，咁跟住咁點啫，咁佢哋咪去研究囉，跟住叫曬又去 check 磁場又成囉。咁另外一樣嘢呢，點解有好多 file 係之後斷咗呢，因為逢係 MIB 嚟接手嘅就會斷咗。 明白，呢個慣例嚟。 即係以前呢，你有冇睇過 X-File 有一集呢，其實講過呢是噗一聲有在某些地方突然間出現一個很細極度細的黑洞，跟住呢噗一聲將個黑洞附近的東西吸了，但是亦都很短的時間個黑洞是好像一個接縫地接埋了，沒有了的。 沒有了。 是啊， 即係其實呢佢哋係懷疑呢呢樣嘢呢其實係外星人做嘅。 係咁你我聽落我都覺得係。 講開外星人呢我爭啲你而家提醒咗我啦。你記唔記得呢早幾個月前呢我哋聽完阿卓飛個節目呢跟住我咪同你講話喂有啲 UFO 叫 Dragon Fly 嘅。 哦係啊。 好流線型跟住好得意㗎嘛個樣。咁大家可以上網睇返啦 ,Dragon Fly UFO 咁睇到啊上 Google 估下。咁佢一早呢其實佢已經呢早喺兩年前佢同我講過呢係有呢樣嘢嘅。但當陣時呢我就唔知嗰啲 Dragon Fly, 我甚至乎嗰陣時我半年前我同你講我都唔知嗰啲嘅 Dragon Fly, 我就同你講話呢個世界有啲飛鳥好似燈籠。係一條線跟住好似燈籠咁成個浮起咗一個大嘅洋葱喺個半空。咁、 嗯、 其實佢講嘅就係 Dragon Fly 囉。即係其實佢講緊就係呢樣嘢係真係有嘅。同埋 Dragon Fly 係唔細㗎。即係而家一般人就以為啦 ,Dragon Fly, 喂睇到嘅資料都係可能廿零米長啦係咪。但佢話 Dragon Fly 其實係好巨型。 係。 同埋呢係好似鏡面效果咁出咗聲隱形。咁換言之呢你可能呢喺某笪地方你舉起個頭你望到可能有兩塊金屬片凌空浮過囉。其實可能嗰個金屬片呢係個底嚟㗎咋。佢上面就佢仲有隻好大嘅冬菇或者有個洋葱喺上面。咁、跟住最離奇的一樣嘢呢 ,UFO 呢亦有一樣嘢離奇啊喺佢進入鏡面狀態嘅時候譬如有隻仔飛過啦穿過去。 係。嘩有啲咁嘅資料。 因為當陣時呢其實就係有人啊直接同你講啦其實就係有人喺德州影到一張相就寄咗俾佢哋。就係、 是、有埋相嘅。 有張相就係有隻雀仔飛咗入一嚿啫喱度。是啊即是有隻雀仔飛入一個啫喱做但是隻仔不知道、但是那隻啫喱其實就是 Dragon Fly, 即是 類似 Dragon Fly 的一個大的洋葱咯。 嗯。 那當時呢其實呢幾張相給他們的人呢就即是美國佬呢就說是不是有個 Jellyfish on the sky? 哦是啊是啊我記得這個標題。 那跟著呢就問他們即是問就是報警啊問差館啊點解會有隻海蜇喺個空中度浮嘅咁樣。咁結果呢佢係好清晰咁呢係影咗16張相俾佢哋。 係即係佢都睇過曬嗰啲。 16張相呢包括喺個底嗰度影咗上去係兩塊金屬片係黃色嘅金屬片兩塊平衡嘅。跟住呢另外呢再影到嘅就係佢係即係連埋側根係透明咗嘅鏡面嘅狀態但係你去譬如你有啲樹呀、或者係有啲電線杆嘅時候你會係嗰、那個你會投射到落去㗎嘛即係佢可以做到鏡面狀態但係你會有個層次感㗎嘛跟住係影到咪成嚿啫喱咁囉咁結果咁啱最珍貴嗰張相就係有隻雀仔飛入啫喱度囉跟住係穿過嚿啫喱飛咗出嚟㗎嘛 呢啲相就真係經典啦。 喺佢哋其實佢哋收到呢啲相呢其實佢哋都解釋唔到㗎尤其是呢佢都講過一樣嘢即係我成日講佢嗰個名句呢一個人見嘅就當吹啦兩個人見嘅當佢哋都係吹水啦三個人見嘅都係當咁啱啦咁巧啦係咪先。咁佢都係咁講㗎佢哋唔喺現場就解釋唔到同埋如果一個人見嘅呢佢哋又將好多嘢呢佢哋覺得好真嘅嘢都排除咗㗎啦。跟住唔排除又解釋唔到嗰啲呢就係會再掟上去咁就可能係 MIB 嗰班人會跟咗手囉。 吓。嘩咁即係我想即係我有樣嘢又真係我想問問嘅。因為你之前同我傾偈嗰陣時你都講過話佢都同你透露過其實就呢、這個即係之前呢一路都係有兩族嘅外星人嚟到地球就好似即係變形金剛嗰套嘢咁樣嘅。但即係唔係話佢哋真係變形啦但係佢哋係真係一個係善一個係惡咁樣嘅。而亦都係透過呢族嘅外星人入面呢佢哋係攞到一啲對地球人嘅科技係一個好大嘅躍進啦可以咁講。係咪真嘅 其實最近呢你有冇聽即係阿凡大人呢呢、這個節目呢佢咪有講過麥田圈同135嘅。其實呢麥田圈呢樣嘢呢我有問過佢㗎咁佢話呢其實有真有假嘅咁但係呢即係喺佢哋角度其實佢哋懷疑緊麥田圈會唔會變成陣嚟呢樣嘢呢其實呢係啦就係、是、一樣呢同佢而家你聽慳下呢個阿凡達呢個節目呢係不謀而合㗎呢、這個講法係 即系入面系一样，系透过系 一个媒介嚟噶，而唔系我哋见到咧，佢话要表达信息，佢唔系同我哋讲啲乜嘢啊，可能系佢入面系一个阵或者系一样衍生出嚟嘅图案，系佢去做咗某啲嘢而攞咗一啲能量或者点样咯。咁而咧，同埋咧，嗱，佢有即系佢有讲过呢样嘢啦，嗱，种族方面咧，其实佢话佢好认真咁讲，佢话真系有灰人噶嘛。即系嗰啲拉龟啊嘛，咁但系嗰啲灰人咧就相差好远噶，有啲好大只，有啲好细只噶。 吓，哦系，呢、這个我之前睇啲资料都有讲过话，其实啲小灰人咧，佢哋都有等级分嘅，咁就系有啲系比较高级啲嗰啲，咁佢哋系嘅有佢哋个别思考能力嘅，而细只啲嗰啲佢哋 take order 做嘢嘅。 嗱，佢有讲嗰样嘢咧，其实咧，喺英国咧系早过罗兹威尔事件已经系有 UFO 坠毁过噶啦。当阵时咧跌出嚟嘅唔系灰色嘅，系绿色噶，但系个样系同灰人一样。 但系大细系咪一样？ 细只噶，全部都 一样都系咁样。 细只噶，全部都系九啊唔过一百 cm 噶。 系 系啊，同埋冇乜重量噶。 冇重量嘅。 冇乜重量，冇乜重量噶，重量系唔高噶。嗱，因为嗱，点解咧？因为其实咁样嘅，佢有讲到一样嘢咧，佢话其实。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噶啦，你做嗰行嘅，你都会识翻嗰范啲人噶嘛。 咁系啊系啊系。 咁我系嗱，你系英国军情六处嘅 Andy， 我系 FBI 嘅，我识到你，大家好兄弟。咁我同你私底下大佬，喂，去饮茶饮咖啡，去桑拿嘅时候冇嘢讲，咪问下，喂，你哋嗰阵时有啲咩过瘾嘢啊？喂，我讲单嘢俾你知啊，点？我嗰时睇到个档案咧，系咪会咁样讲倾偈先？咁于是咧，佢就系咁样咧，因为佢做咗成几十年啊嘛。咁佢都識得對面有啲都係僆仔，之後就同佢一樣都會升咗變咗大佬㗎嘛。係 啊係啊， 大佬同大佬之間大家都會透過即係見面或者點樣都會交流一啲大家原本冇嘅情報㗎嘛。加上你英國同美國本是一家嚟㗎啦，咁於是佢哋咪大家交換，佢哋咪講囉。咁其實早喺羅斯威爾之前，英國已經有 UFO 墜毀㗎啦。 哦， 同埋墜毀呢，其實係墜毀喺英國嗰啲農場嗰啲農田入面㗎，但係唔係好似羅茲威爾咁成隻炒到咁大鑊㗎，係就咁墜毀咗㗎咋。跟住入面啲外星人呢落嚟呢，即係可能係冇乜知覺定點啦，咁跟住有個英國嘅嗰啲農村嗰啲即係富人啦，可能佢冇乜知識啦，咁跟住呢就唔係即係唔係好識點可能同佢相處，咁一個心態啦，我見人暈咗，我攞啲水俾佢飲叫佢醒啦，係咪咁咪攞啲水倒落佢哋個嘴度囉，結果咪死晒囉。係呀。喂，呢樣嘢你有冇聽過先？其實我今日我未聽過呢樣嘢㗎。我 對呢個我未聽過，呢、這個我真係未聽過。 即係佢話呢，其實呢啲人咪跟住嗰啲外星人咪死晒囉，即係冇晒反應囉，就係、是、因為佢灌佢哋飲完水之後就死咗囉。 啲水有污染。 我唔知呀、啊、咁跟住同埋當陣時呢，其實呢就咁樣嘅。當陣時有張相呢，其實呢就幾震撼嘅，咁佢係佢睇過嘅，就係、是、呢嗰啲即係嗰個農家啦，就將嗰啲死咗外星人呢就擺咗喺隻牛嘅背脊上面影個 size 呀。咁隻牛呢就個背脊孭住咗四個外星人嘅屍體，咁但好細隻嘅，就排排瞓咁瞓咗喺佢個背脊度，連埋隻牛影咗張相，跟住就報警，跟住佢哋嗰啲農村嗰啲警察呢就以為我作劇，以为佢攞啲嗰啲菠萝啊，即系洋娃娃出嚟咧，就揾啊，就呃佢哋啊。咁结果咧，就同一时间咧喺佢哋嗰个田度就捡咗只飞碟，咁就只系坚嘅。咁第二个咧，俾外星人炒落去嘅地方咧，就系苏联。 吓、哦，苏联系啊， 系跟住咧， 其实应该德国都系啊。 美国就第三，德国咧就唔系炒，德国咧就直情话咧，嗱，其实佢有讲一样嘢嘅，我其实咧嗱，虽然今集爆咗少时啦，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因为即系呢啲嘢有今生冇来世，我唔知仲有冇机会讲系咪先？咁啊， 你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今集讲唔晒，我实会着你再讲嘅。 希特拉咧系冇死到，即系佢有讲呢样嘢嘅，其中一个 mission 咧就系佢哋系一直去揾希特拉冇死嘅，咁而希特拉咧做佢假死呢样嘢咧系 Shadow Government。可能是背後是有份 去做的，即換言之其實希特拉的大權大於就是其實他自己是 Shadow Government 的一員， 他都是其中一員， 是啦，咁所以呢他們去到後面其實呢說找到他的屍體應該是假的，他們真的 是希特拉是沒有死到的，即他當時他有跟我說這件事，希特拉是沒有死的，而且他說希特拉是 即係唔係，總之唔係話自殺㗎啦。因為其實佢哋係有去查㗎，其實呢佢哋去查嘅時候呢，就係、是、佢入去做僆仔嗰時候已經係上面啲人查緊㗎。嗱，美國有兩派人，一派人呢就係、是、要去搵去將希特拉稱出嚟，好似拉登咁稱咗出嚟邊先。呢啲就係普通人。咁 Shadow Government 呢就係、是可能佢就係入面嘅人，佢嘅方法就係要即係令到大家唔好再去追查希特拉，唔好再乜嘢啦。 嗯， 因為其實講緊希特拉可能喺 Shadow Government 入面咧，可能本身除咗話係一個表面呢、這個世界表世界嘅領導者之外咧，可能外裏其實佢係可能 in charge 緊一啲任務或者一啲科學上嘅嘢啊。 嗯，唉，真係嗱，好似你 講樣嘢俾你知啊，你會幾有興趣啊？關於雷神嘅神話，好嘛？ 好啊。 即係佢哋有講過呢，其實呢希特拉，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啦，希特拉嗰陣時呢，嗱佢就有搵呢個朗斯勞斯槍啦，係咪朗勞基斯 係朗基勞斯槍， 係跟住另外呢就有搵藥櫃啦。咁另外呢原來原來呢以前相傳呢，有冇聽過希烈火啊？ 嗰、那個火把 希烈火呢就係、是、呢以前呢話啲船呢同馬其頓嘅船呢一齊出去同人作戰嘅時候呢，船同船一行埋砰一聲呢，對面隻船會著火啊。咁以往呢嘅相傳嘅科學家就話啦，喔好、哦、簡單啫，隻船埋嚟淋油囉，淋完油咪放火燒囉，咁咪著火囉。呢個就係以往嘅。 可以咁做嘅啫。 都係呢 ,Age of Empire 以前有隻好出名嘅電腦 game 呢，入面嗰啲火船嘅做法啦，就係、是、行埋去咪淋油跟住噴火囉，佢咪會著囉，係咪先。咁但係呢 好上手。 係啦，希特拉就發現到一樣嘢呢，原來係以往嘅人呢係可以整一件工具係類似奧丁嗰支長矛咁，係可以令到佢引發一個雷嘅電力嚟到去炸毀前面嘅目標。 嘩。 係當陣時呢，佢係想將呢樣嘢呢將佢係應用化，就是呢是我們摧毀是對什麼對建築物的。還有呢是拿來呢代替這個這個叫什麼炮兵啊，就是你代替呢要利用炮兵團呢去軍炸人呢，就是利用一個很大的電力的爆炸來到去做一個地區性的爆炸來到去這樣炸民軍。 不是這個其實就好像說那陣時亦都有聽過說他們有種系統就係可以引發到地震啊嘛。 地震呢就後期啊，地震就唔係希特拉啊。地震呢就係、是、其實呢天氣呢樣嘢呢最早研究就蘇聯。 哦、 因為其實最早研究呢其實就好嘢嚟嘅，就諗辦法有冇辦法呢令到嗰個地方降雨量多啲，咁咪唔會有旱災囉。跟住另外呢可唔可以令到有啲地方呢，嗱佢蘇聯呢咪有啲地方係一凍呢就凍到零下幾度，跟住啲人咪飲威士忌飲個酒精中毒嘅。嗰陣時就諗可唔可以透過改善啲天氣令到譬如凍嘅得返零下幾度嘅可以變到有返零度啊一兩度都好啊。咁點知嗰陣時呢就俾佢哋呢就搵到即係、就是、可以係控制到天氣同埋地震呢，其實佢就冇講有 earthquake 呢樣嘢，佢就話 earthquake 呢係現象嚟嘅，但係呢即係天氣呢落雨呢樣嘢呢其實最早掌握呢個技術呢就蘇聯嘅。咁但係呢點解蘇聯呢班人可以掌握到呢個技術呢，就因為源自中國㗎。 哦，反而係。 係呀、啊、即係其實佢講緊呢，以往呢即係佢倒返轉啦，佢寫個鬼佬啦，咁佢都有睇一啲即係唔同嘅嘢㗎。咁佢都話啦，以往啲人啊好似你三國時代啊，咁佢都話以前啊喺中國有啲 general 可以 control 嗰個咁嘅 radar 啊或者乜嘢嗰啲，即其實以往嘅古人係可以去做到呢樣嘢囉。咁而個技術呢係俾蘇聯攞咗先嘅，其實呢某程度上嚟講呢蘇聯技術呢曾幾何時係好先進㗎。咁、oh. 當然德國係 number one 啦，即其實講緊呢德國其實喺NASA 未正式應用之前，知邊間廠叫賽斯啊？做鏡啊，賽斯鏡啊，即係嗱，譬如你啲眼鏡或者玻璃咧，好靚嘅，德國有間廠叫賽斯嘅，咁你玩影相都話㗎啦，係啊，即係用賽斯嗰間。 哦，係係係，呢、這個啊，賽斯我有聽過。 咁賽斯嗰間廠咧，其實咧喺當陣時咧，其實係已經係喺度研究緊，即係喺外星人未將 laser 帶入嚟之前咧，佢哋已經利用緊咧光線嘅折射定點咧，去做一樣類似雷射嘅瞄準系統，同埋好接近㗎啦已經。即係換言之呢，德國入面嗰班人呢嘅智商同埋佢哋嘅能力係好高啊。 佢哋当阵 呢个唔排除嘅，因为之后佢哋嗰啲咪逃亡晒过去美国咯，而之后咪搞到美国变成世界大国咯。 你而家咧，你美国队长咧入面咧，咪讲翻以前啲德军咧，有啲着到成个机甲部队咁。以前有冇睇到套嘢叫《人狼》啊？ 边套《人狼》先？ 日本嘅卡通嚟嘅。 哦，有。 系讲佢着到好似成个二线嘅德军咁样嘅，咁系有成套盔甲，即系好似铁甲威龙咁啦。咁啊，跟住咧。是拎住支槍是 MG42 咯，咁其實咧當陣時咧德國嘅裝甲部隊咧，其實就唔係指車嘅裝甲部隊而係人嘅裝甲部隊啊。德國係最早有概念想整一隊 Iron Man 出，咁而佢哋嘅武器咧就係、是、一把咧打十年都唔需要去做 recharge 嘅槍咯，即係一支武器可以打十年咯。因為當陣時咧德國其實諗緊啊，嗱我一支槍我喺度打，無論你支槍幾勁都好幾準都好。當你支槍對啲火藥打得多，譬如我打咗100发、200发，條槍管會過熱噶嘛？過熱嘅話，咁我咪失效嗰支槍，咪喺戰場上面咪唔打得咯，要換槍管咯。 嗯哼。 咁所以佢哋嗰陣時就諗啊，喂，我要整一樣武器，而嗰樣武器咧就係、是、發射一啲能量，又唔好有熱力，令到支武器係襟用嘅，可以用十年都唔需要保養。咁所以嗰陣時咧，嗱，希特拉咧佢就揾好多古怪嘢。其實希特拉本身就係一個 New Age 人嚟㗎啦，講真。咁佢呢亦都利用自己係利用自己嘅身份呢，佢係搵好多古怪嘅，例如第一我剛才所講啦，發明一樣嘢等令到佢有雷神嘅能力，可以照啲雷或者電出嚟去電位去炸位前面嘅嘢啦。咁第二啦，咁點解希特拉呢要搵咁多人力物力去搵亞特蘭提斯啦，去搵一啲咩印第即係以往嘅印第安人啊，或者去咩珠穆朗瑪峰啊嗰啲呢，佢就要研究水晶嘅力量。係啦，佢就要搵水晶嘅力量。所以呢，嗱， 佢好信古文明㗎嘛。 係啦，所以美國隊長其實講嘢講得啱呢，就係點樣利用一啲水晶發出嚟嘅力量嚟到去做一啲 laser 槍嚟到去攻擊人呢，其實希特拉係有研究呢樣嘢㗎。咁而 laser 就任其中一個項目啦，即係整一套雷射系統係瞄準而唔需要肉眼嘅，掂住佢就打到啦。但是佢嗱而家嘅就係個 laser 掂住你，跟住你再開槍咪射子彈嘅。佢嘅心態就係 laser 照到嘅地方就打到，咁但係打咧就唔用子彈，就係用呢個光學光能，即係好似高達咁啊，一支 laser 射落去。咁啊，其實嗰陣時咧，佢哋話其實研究咗咧，有啲檔案你睇到好極端嘅，包括研究咧啲槍係攞嚟打人，但係打唔到石頭啊，打唔到建築物嘅，又有攞嚟打建築物，但係打唔到人嘅。即系换言之咧，一个偷换概念咧，就系而家摆个蓝色嘅水晶落去咧，就可以杀死人噶啦，可以杀死动物嘅。换个绿色嘅水晶咧，就净系打到建筑物、打到石头、打到树嘅啫。 可以净系打啲有机嘅生物。 系啦，即系其实咧，佢嗰阵时咧就话咧系即系佢有涉足到有啲档案咧，就系、是、可能有啲其实系概念嚟嘅啫，啲概念但系就未成为事实，但系个概念就好癫嘅，即系包括就系发展一种枪咧，系打建筑，即系打有机同埋冇机咯。佢就唔係嚟到定義係究竟個物種大唔大囉。咁所以其實呢佢亦都係咁樣講囉。其中一樣嘢點解佢會對希特拉啲嘢有興趣呢，因為佢直覺話俾佢知希特拉係掌握咗某部分亞特蘭提斯嘅文明㗎。包括呢嗱攞電落嚟嗰樣嘢呢，其實佢有講過㗎。你有冇聽過以前其實古希臘呢係同亞特蘭提斯打過仗㗎嘛。咁之後 呢、這個反而冇聽過 喎。嘅相傳呢，就以前亞特蘭提斯呢係同古希臘呢，即係講緊係我哋識嘅希臘嘅再之前嘅古希臘呢係打過仗㗎，就同雅典打過仗㗎。咁當陣時呢後咩亞特蘭提斯呢就輸咗，定唔知打到大家平手啦。咁亞特蘭提斯有啲人呢就去咗希臘度住㗎。咁所以呢點解會希臘後面有啲軍隊啊，或嗰啲頭盔啊、啲盔甲會咁樣相傳呢，其實就係源自亞特蘭提斯㗎嘛。 原來如此。 咁當年呢亞特蘭提斯呢過咗去嘅就有啲將有啲嘅技術帶埋過去，例如希臘火啦，即係嘣一聲整到電落嚟炸對方隻船啦，嗰啲呢其實就係亞特蘭提斯嘅嘢嚟到去帶咗落去 㗎。帶咗落去。 咁而歸咎埋嚟咪就係同你控制天文一樣囉。即係其實你係攞到空氣入面嘅電力㗎嘛。 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捞埋咪又系同一样嘢咯。咁所以咧，其实佢话咧，即系佢做咗咁耐嘢咧，其实咧，你可以话系好充实又得，但系其实你话好空泛又得。佢觉得佢掂到嘅系5%到咯。 嗯， 系啊，但系呢个世界就95%唔系佢掂唔到嘅咯。 呢、這个当然啦。 我其实觉得最可惜咧就系佢同我讲咧，有好多嘢佢讲完咧，我当阵时因为我又冇做网台节目又成咧，我冇谂过系要 drop 低佢，我纯粹系你同我讲完。 我就記低佢，跟住嗰陣時可能見到即係後屘見到阿台長，見到你啊，咁就攞嚟講下，但係就冇話咧好有系統咁樣咧，逐個框逐個框裝低啊。因為你諗下兩即係識咗兩年幾，喺呢段時間間唔中又傾下，間唔中又傾下，隔一個禮拜緊會見到一次半次嘅，幾多嘢講先得㗎？ 梗 係 啦， 即係包括有啲無謂嘢啦。呢、這個世界其實有好多而家嘅食品係源自軍糧噶嘛。呢啲無謂嘢其實即係佢都有同我講噶啦。 嗯、 即係而家嘅罐頭啊，所有嘅呢啲技術都係源自軍糧。咁而佢又同我講啊嘛，食物嘅保存方式咧，其實係有部分係由外星科技帶入嚟咯。 太空雪糕嗰啲， 唔係啊，即係嗱，簡單啲講啊， 水嗰啲 嗱。外星人佢要將你地球一啲有機嘢保存係咪呀，咁佢都要將你啲嘢保存然之後攞走㗎係咪呀，咁於是 呢樣嘢其實我引發咗出嚟就係話，其實外星生物佢哋所需要嘅即係佢哋嘅所謂原料或者食物啦，係有機嘅原料啊，定係佢基本上佢唔需要食嘢嘅呢，咁你睇下佢個嘴咁樣係冇嘴，即係已經退化咗。 佢話佢有啲 file 喺手呢，其實研究過呢古人係唔需要食嘢㗎。係 喎。 佢話其實咁㗎，佢話呢其實透過新陳代謝呢，其實皮膚呢肌膚呢都可以呢透過水呀空氣嚟到吸收㗎。其實如果你掌握到呢、這個即係音波或者掌握到呢個自然嘅定律呢，其實你可以是不需要透過進食來到去攞能量的。 這個我估不到 啊。但是呢他亦都是跟我說的，他說呢他一開頭呢他覺得是 bullshit 來的，同埋呢他覺得呢如果這樣呢人生呢就沒有樂趣，因為吃不到牛扒啊，吃不到東西嘛。但是他說呢在他手上呢有些資料呢是認真呢，就是在這個印度啊，有些那些苦行僧呢是堅的，是有人試過二十幾年來是只是飲水沒有吃過東西是生存到 的。這個其實基於就好像說我們人類自己本身如果可以加以訓練，其實都可以做到一些 東西的。是啊，還有他有說過人在潛能其實很多大家掌握不到啦，例如呢他說某部分 MIB 的人就掌握到這件事啦，所以呢有部分 MIB 的人呢其實是在極地的地方做東西的，例如神龍架啦或者是一些什麼啦，那他們怎麼會攜帶到這麼多裝備啊，咁佢哋係唔需要食嘢㗎，可能佢哋只需要攞支 tube 跟住呢去飲水，跟住呢透過水入面呢就有佢需要嘅嘢啦。 嘩，越嚟越係好估唔到啊呢、這個。 係啊，即係佢有講其實 MIB 呢樣嘢呢就唔係我哋咁樣諗淨係對外星人嘅，唔係㗎。Everything 關於呢個地方。 這個有啲似叮當嗰啲法寶呢， 但係嗰啲係堅嘅法寶囉，而唔係留得，但係亦都有啲法寶呢係以往嘅人留落嚟，而家嘅人係唔識點用囉。 係例如啲 咩嘢， 咪啲石陣囉，即係講緊啲傳送點囉。 哦、Stonehenge。 係呀，即係其實講緊啲傳送點咪就係囉，即係嗰啲傳送點咪就係、是、即係點解會而家啲人唔識用囉。同埋喂而家啲金呢、大家話金好貴啦，係咪金幣呀、金器呀嗰啲啦。其實金嚟計呢、除咗話喂一直係我嚟做金本位之外呢，其實金都可能係有啲其他嘅用處。 吓、啊、係。 即係佢又冇詳細咁提及嘅，但係佢話其實可能係有嘅，即係可能其實點解亞彈提斯又話喂要用咁多黃金嚟起嘢呢，除咗話靚應該就唔係淨係工藝上嘅嚟，係有實質嘅用處。包括可能 係呢、這個應該係㗎喇，因為都之前都收過唔少資料或者睇過好多資料，就係話點解即係係外有族嘅外星人咧，係需要黃金啊？ 同埋咧，而家嘅黃金係四條狗嘅。 係啊， 其實係咪即係咪咁純嘅攞嚟用？其實未必噶。其實如果攞嚟用嘅，可能係咧14K、18K 嗰啲。 嗱，即係佢哋用喺咩用途咧？呢、這個我就真係唔知啦。咁但係有傳話佢哋攞嚟食啦，咁你咁又好貴嘅，應該就又或者佢哋係需要嗰種需要黃金呢一種嘅物質咧，去攞翻去佢哋嘅星球入邊咧去做某啲嘢，唔係做原料嘅，應該係。 喂，其實咧講到而家咧，係咪除咗超時之外咧，係咪已經係你係輕咗機啦已經？ 唔係輕機，因為我需要即係一路喺度轉，一路喺度諗， 有關嗰啲嘢，同其實嗰啲外星人佢哋做嗰啲嘢，同喺我哋地球上面一路存在落嚟古文明嗰啲記錄呢，其實有關聯呢。其實嗰啲外星人其實一路係已經喺我哋嘅地球上面生活咗幾耐呢，又點解會有咁多唔同種族嘅外星人喺呢個地球上面生活呢？因為聽得節目嘅聽眾，咁你都知道我自己本身啦，我係信有外星人㗎啦，咁亦都覺得或者亦都認同一路都有啲外星人存在喺你嘅生活中入面㗎啦，但係佢哋點解唔蒲頭或者乜嘢呢？佢哋係想做啲乜嘢呢？呢、這個都仍然係一個謎。咁就想睇下你覺得係點樣啊？你覺唔覺得依家一路都有啲外星人喺你生活中出現嘅？ 嗱咁啊，喺節目嘅尾聲咧，咁啊講少少，我認為而家埋尾可以係一個震撼嘅 ending 啦，好冇？ 好啊！ 咁佢哋咧就去揾喎，咁呢個世界有阿修王咧，係咪？ 係啊！ 阿修王都身邊有啲好抽人噶，佢哋叫蘭斯洛啦、梅林啦，咁佢身邊咧係有神話，係有呢啲人噶。咁阿瑟王咧，亦都話咧喺佢冒險歷史入面咧，佢係對付咗一啲咧係叫做話德西嘅敵人。 嚇、啊，德西 係即係話一啲類似係一啲係妖魔，一啲係類似係Dark Elf 啊，即係以前佢哋嘅傳說啦，黑暗精靈嘅敵人啦。 嗯 嗰啲唔係人嚟噶嘛。 係啊。 咁阿瑟王喺佢哋後屘揾到嘅嘢。英國都有不能探求啦，咁其實係咪真係阿修王呢個人啦？其次就係幫佢嘅係啲咩人啦？點解魔法師梅林又可以又用又嗌到風又嗌到雨，又咁多魔法又咁多犀利啊？阿修王拎嗰把劍點解咁犀利嘅？唔使維修唔使剩，點解 Excalibur 咁犀利？其實係咪一把劍嚟嘅咧？佢哋一直係研究緊呢啲嘢，即係佢哋抌咗好多錢去研究阿修王呢樣嘢，因為其實呢樣就係人類嘅心態，我要去尋根問底，我要知道我的祖先是什麼人啊？為什麼會有阿修王啊？好啊，結果原來阿修王身邊有些幫他根本就是那些七姊妹星的人來的嘛。那些是外星人來的。 是。 就是說其實他的武器其實包括即其實想想下他們其實在世界上面你不發覺很多傳說，例如我之前給你看那段片，其實宙斯和雷神都好像同一樣東西來的嗎？其實某程度上呢，其實可能很多樣東西呢大家以前是有共通的，而阿瑟王的歷史又未必是大家所說呢是真的英國剛剛開的時候那個歷史型的，但是呢的而且確呢以前是有外星人和地球人是聯手去對付第二個物種外星人的戰爭是出現過的。是啦，其中一件事呢就是啦，其中一件事呢就是讲緊呢就是阿瑟王旁边嘅武士係有外星人存在。咁但係呢啲外星人呢係你同我都发觉唔到嘅，因为佢个样子就係人嘅样嚟㗎嘛。即係其实雷神其实都外星人嚟㗎。你明唔明啊？但係雷神换件衫你都会觉得咪一个靚仔。 係 呀。因为佢唔同变形合衣嘛，变形合衣真係变咗隻绿色嘅，你会觉得嘩嗰、那个都唔系地球物种嘅。咁换言之其实呢外星人呢的而且确系有啲呢是好似好似人類㗎，甚至乎喺有啲歷史係同一啲以往嘅傳說嘅人物係並肩作戰過㗎。例如阿修王。 呢個已經唔係神話傳說啦。 例如阿修王啦。因為講緊嗱，你諗下有啲傳說吹出嚟呢你要諗佢真確性㗎嘛。阿修王帶住12個原唱武士加埋佢啲隨從加埋唔夠30人點打600幾人啊。 梗有啲特別力量 嘅，梗有啲其他嘢㗎。你真係攞把刀劈啊，劈斷都未得啦，600幾人，唔好話600幾人，劈6個人都斷啦把刀。講真，即係以往嘅兵器嗰個密度嚟計啊，係咪啊？即係你唔好話以往啦，你而家啦，以現代技術打把武士刀，打把日本刀啦，你最叻，如果你人嘅骨頭咁慢啊，你最叻咪斬3個人。我講真㗎，係仲要計你識用添，你識用把刀你先斬到3個人喎，係咪啊？咁你嗰個年代冇槍㗎嘛？佢係得弓箭嘅啫嘛，咁佢有乜理由你射600支箭去射死啲人啊？冇可能㗎，所以佢哋呢啲大規模戰爭咧，背後係一定係有啲嘅嘢。咁其中有一樣嘢咧，其實以往都講㗎啦，有啲譬如魔界中土世界故事咧，嗱呢、這個世界有好多時架空咗咧，就話有一種技術咧，就係叫 steam 啊嘛，蒸汽技術啊嘛。 嗯哼， 咁其實咧再遠少少咧，其實講緊咧可能喺即係以往，例如阿修王咧嘅時候，好耐以前，佢已經係發明咗一啲嘅機械， 一啲機器，可能係用蒸汽或者用其他能量推動，係可以做大規模嘅殺傷嘅。 嗯， 係啦，咁嗰種嘅其實咧，你再拎一埋水咧，其實嗰啲可能都係源自阿達提斯文。當然啦，呢啲我覺得咧，佢有啲係好大部分係佢自己意見而唔係真嘅，因為佢講得好實嘅。嗱，例如交法嗰啲咧，佢其實講得好實嘅。幾時發生喺邊度？有單咁嘅嘢，跟住有個人報， 佢有曬資料咯。 因為嗰啲係佢嘅職權係跟得到噶嘛，即係例如間屋浮起咗啊，跟住例如咩有條恐龍啊，呢啲係佢嘅職權可以跟到，佢可以睇到嘅嘢。 佢同埋佢睇到啲相啊嘛，佢有嗰啲即係實質嘅嘢睇到俾佢睇啊嘛。 但例如亞瑟王嗰啲咧，佢就係佢透過佢啲英國嘅老友，或者嗱，其實未必係 MI6 嘅，其實咧。英國就好唔同嘅。嗱，英國咧，其實皇室咧嘅人咧，就對呢啲嘢好有興趣嘅，知唔知啊？嗱，你美國咧嘅總統咧都相傳噶嘛，每個總統咧都會有一本筆記咧就流傳落嚟噶嘛。 嗯， 即係例如 以 前嘅林肯寫落嚟，咁而家奧巴馬都睇到噶嘛。 嗯， 咁跟住嗰本筆記咧就一直會寫低，咁你皇室咧就係繼承咯，就唔會變噶嘛，係咪先？即係你同一個血裔啊，咁皇室嘅人呢，除咗你呢個管理呢個英國之外呢，即係出席啲社交場合呢，其實佢對呢啲嘢好有興趣㗎。所以其實英國呢都係抌好多嘅資源嚟到去睇啲神秘嘢㗎。包括講緊呢搵到恐龍，其實呢相傳啊，即係佢講我真係唔知啊，相傳嘅英女王係有親自去睇㗎。 吓 佢要睇嗰條恐龍啊。 係。 即係佢要睇係咪真係有咁嘅嘢存在啊。 哦、 即係你估唔到就係原來可能有啲皇室嘅人或者係有啲政要，其實佢都好有興趣。其實講真啦，如果而家你俾我係中國胡錦濤或者温家寶去到咁嘅地位，你話攞幾多錢，其實已經錢銀呢係滿足唔到我㗎啦。錢銀啊女人呢啲滿足唔到我。我要知嘅就係真相。我要知道、 這個、都 我要知道神狗上咗太空喺個月球後面圍咗個圈影咗啲咩返嚟。我要捉住你美國傾偈，捉住你英國兄弟，你有幾多嘢係以前你唔俾我知，而家大家攞出嚟交換條件，等下交換你俾我知嘅嘢，即係我要知道呢樣嘢囉。所以其實呢，佢一直都同我講呢，推動住佢就係、是、好似 X 檔案咁，佢要搵個 true 出嚟，但係呢樣嘢佢搵咗幾十年都搵唔到，因為太過廣泛啦嘛， 好難搵啦、 啊，好難搵㗎，即係因為中間涉及咗太多嘢囉，即係除咗外星文明之外呢，其實入面都涉及咗太多嘢囉。其實呢，我有問過佢嘅，當陣時呢其實係09年啦，我有問過佢啦，2012係咪堅抽世界末日啦，佢就問返我咩叫世界末日啦。咁我世界末日意思咪就係因為星嚟到地球，跟住可能我哋要俾人捉咗上宇宙掛乜乜，跟住佢又話呢啲係瞓覺之前阿媽攞嚟呃細路仔嘅嘢嚟嘅啫。每所謂嘅世界末日只不過係等你去了解，或者等你知道突然之間知道多啲你以往冇知道過嘅嘢呢咁樣囉。 嗯。 係呀，同埋佢講到好實嘅，如果有啲咩事嘅話呢，唔會係一個地方去講㗎，係全個世界會商到家同埋會湧現鋪頭話俾你知嘅。 是，我都相信是，如果是呢件事真的發生的話，不是只是單一個地方去發表的。 歐羅呢背後呢就是想統一成個歐洲都是 Shadow Government 的意思來的。 嗯。 是啊，他們是想做個改革的嘛。但你沒有發覺英國跟他們是貿然的。 不啱牙。 不啱牙。 英國是不啱牙的跟他們。是 的。 是的。 真是。哇，今集。真的是 離到呢度。但是呢，不啱話有好多 MIB 是英國。 是 啊，有好多 MIB 是英國。你知唔知點解？因為英國呢好多時呢喺好多啲大型嘅節目呢都會發現有 UFO 㗎。 哦， 係 啊 係 啊。 佢同我講，我唔知真定假，佢話每一屆我搵到 UFO 出現，每一屆都有。 每一屆都有， 慕尼黑啊、中國奧運啊，即都有啊，係嘛？ 哦， 我唔知，我唔知真定假。 參觀下，睇下，可能嗰個係特別飛 VIP 飛，可能係咯。咁但係即我有問過佢好多嘅，但係我都直接問佢一句，我話你自己有冇真正外星人接觸過？佢話冇。你有冇係啦？你有冇同一啲佢同外星人接觸過人接觸過？有，經常。 是， 即是他說他自己就沒有， 即 係有軍部係 有 啲人係專人同外星人接觸嘅。 佢係跪求咗佢個 friend， 係佢個 friend 咧就係英國嗰、那個，係跪求佢好多次，你求啊，你真係帶我見一次外星人。佢個 friend 就唔制，但係佢個 friend 係自己同外星人交涉過。佢個 friend 就係同一啲同地球好似外星人交涉過。 哦， 系啊，当有时咧，佢话咧，佢个 friend 同翻佢讲啊，同外星人喺英国开会咧，外星人咧手上面有一只类似表咁嘅嘢，好似 Iron Man 咁，嗰件嘢系投射嘅，投射影像出嚟噶，嗰嚿嘢就系普通塔嚟噶啦，将佢射落埲墙度就系可以将啲影像射出嚟噶， 小型普通塔， 系啊，即系佢话，但系讲紧系百几年嘅事咯。 唔係你講 你上次 呢個提醒咗我，就係嗰陣時我同你喺度傾嗰陣時咧，就話即係好似依家我哋 好似 啲 iPhone 啊， 係冇錯， 再 送啊， 嗰啲就係 啦， 冇錯，呢啲咁嘅概念嘅嘢都係嚟自係一早有㗎啦，係啊， 係 即係而家嘅 display 技術 呢種 device 嗱，有一樣嘢咧，我哋肯定先進過古代文明嘅，就係 display 技術啦。 系 啦，即系而家嘅 iPhone 5 啊 ，Galaxy 咧就一定先进过以前嘅。我谂以前嘅马亚又好，阿达提斯都冇 iPhone 冇 Galaxy 嘅，应该冇嘅理论上。 可能佢 攞块水晶嚟。 哦，可能系啦。所以话其实嗱，你唔发觉嘅咩？好多时你谂下嗱，好似阿修王个摩托斯梅林拎都系拎住水晶球，点解唔系拎住玻璃球？点解唔系拎住其他嘢？点解拎住水晶球咧？点解都系水晶？ 水晶系有可以集结 粒，可以集 结 粒 体 嘅。系啊，所以其实即系呢样嘢系一样好值得探究咯。同埋其实佢都有讲一样嘢咯。以佢哋嘅研究同埋佢问过人咯，其实嗱，佢就问过。即係佢當陣時咧，其實佢話 MIB 嗰啲人咧就唔會同你講任何嘢，佢哋嚟永遠只會同你攞嘢，佢就唔會俾嘢你嘅。咁但係當陣時咧，佢就去同一啲同事咧，有啲同事就研究唔同範疇啦，逢係聲嘅就去佢度啦，即係逢係啲關於音頻嘅就去佢度啦。咁另外咧，有啲就會研究 energy 噶嘛 ，free energy 嗰啲噶嘛。咁就其實咧，有佢話佢啲同事同佢講過嘅，飛碟係唔需要用能量飛嘅，唔需要擺油啊，或者係。一啲可以發熱嘅嘢唔需要啊，唔需要攞啲嘢飛。 嗯， 係啊，同埋飛碟做到成隻嘢咧，係雪茄型同埋圓形咧，冇翼咧係有原因嘅。 係有咩原因啊？呢、 這 個 方面佢即係佢話佢嘅同事同佢講咧，就其實飛碟咧應該咧就唔係淨係設計喺度飛或者懸浮或者喺咩，而係喺唔同嘅空間可以去跳過嚟嘅空間。是啊，所以呢，你有冇见过啲 case 呢，讲过啲飞嗱啲军机追着飞碟，即飞碟突然间消失，但噗一声消失嘅同时呢，可能隔咗一秒就喺隔离或者后面出返嚟，好似瞬间转移。 是啊，呢个就係我自己亲身喺呢度见过飞碟，佢就喺我面前突然间消失嘅。即係佢冇再弹返出嚟啦，但係佢係真係喺个天空上面闪一闪跟住唔见咗。而我唔係话见到光点，我係实际见到一格飞碟。 大唔大隻先？ 嗰陣時佢個高度係都係好高下嘅，就正常嗰啲飛機會行駛嘅高度啦。而佢大細都有半架飛機咁大嘅。 有冇聲 㗎？冇聲，聽唔到聲嘅。 其實呢，飛碟係分兩種㗎喎，一種就係你所講啦，第二種就係我頭先講呢，即係佢係變咗嚿啫喱咁樣呢。佢係用光學嚟到做隱形。 我就未見過啫喱嗰啲飛碟啦，但係我係見實體，即係佢係類似，即係佢成個外形係嚿鐵咁樣嘅質地嚟嘅。 係。 跟住係喺個天空上面懸浮，跟住佢係有一個 pattern 咁樣喺度飛下飛下，跟住突然間就閃一閃就唔見咗，消失咗。 你信唔信飛棍呢樣嘢呀？ 飛棍呢樣嘢，嗱老實講，飛棍呢樣嘢就佢哋有好多解釋啦。咁我自己我就唔話係真係覺得佢係有啲咩好重要嘅嘢。你覺得飛棍係啲乜嘢先？ 佢同我講囉，飛棍就係佢有收嗰張相，就係一塊威化餅囉。 吓？ 即係一塊好似威化餅型咁嘅嘢。 係。 跟住你幻想下一塊威化餅。有啲紋，有啲格，跟住有幾層咁樣黐埋嘅，跟住一塊威化餅長條型嘅嘢，跟住高速旋轉。 但係佢真係收到好多特別嘅相。 唔知咩嚟，唔知咩嚟呀。 即係佢哋呢收過好多相呢，假嘅又有，即係最佢話最多人冇嘅咪嗰啲大腳八呢， 是 即係影過嚟嗰啲十張都蒙啊，有隻腳印啊，跟住擺明啊，換佢法歐城買嘅獅子頭啊，買星星頭嗰啲呢，即係乜嘢相都收過嘅，但係有啲呢就真係堅到你唔信嘅，例如成個木盒打嚟隻劍龍仔啊嗰啲呢， 是 嗰啲你見到實物啊嘛，咁你咪證明係真㗎囉，咁隻劍龍咪養住佢囉。是啊，咁結果養到後尾，原來隻劍龍話養咗廿幾年。 吓，廿幾年啊？ 係啊，佢話由發現到好似養咗廿一年，養到佢死咗。跟住我就問你恐龍邊有咁長命啊？佢話佢都唔知道。總之養到佢死，但係隻嘢冇大隻過，一直都係咁細隻，同埋好温純嘅。佢話 可能啲糧唔啱啦。 係啊，佢話好温純嘅。佢話就佢嘅形容就好似養一隻箭豬或者倉鼠咁上下咯。 但是劍龍咁佢係嗰啲草食性恐龍嚟㗎嘛。 係呀，佢唔會話好衝殘囉，同埋佢話一直飼養住㗎，跟住去到後期嘅都冇話點樣攞個龍韞住佢啦，即係都係好似起間狗屋咁，跟住佢咪喺度自己走嚟走去囉，你嗌佢佢又會應呀你咁樣囉。總之人哋養一隻狗㗎，但佢養一隻恐龍仔囉。 喔， 係呀。 OK。 係咪我好啲啦。喂，你叫阿哥倫聽下啲集啊！喂，哇，唔定阿哥倫可以一聽佢就話：喂，你俾人呃啊！你一定冇啲咁嘅事。 但係佢分分鐘都話佢都好似有張咁嘅相喎，咁大鑊啦！ 唔奇啊，講真。 系 嗱，我识到佢咧，嗱识到佢咧真系开心嘅，因为佢话俾我知阿达提斯真系有嘅，即系证明一样嘢咧，系我系即系觉得自己 proof 到一样自己信嘅嘢咯。 嗯，系啦，你嘅梦境俾到出嚟嘅资料系同佢讲嘅资料系可以吻合嘅话，呢、這个绝对系高兴 啊！但系都系讲，即系一日未亲身去发现咧，一日未亲眼见咧，都唔好我就未满足嘅。 啊這個我諗相信聽眾聽到這句都絕對認同，你未親身見到這些東西，我諗每個聽眾都很想見到一段片，就是你剛才說的那隻劍龍仔在動一動一動的樣子是怎樣。 是啊，喂，同埋最尾最尾我剛剛醒起了跟你說，日本籃球是有 USO 的。 是？ 是啊。 USO? 是。 又是他跟你說的。 是啊，因為他們其實呢他這樣啊，他美國和日本不是關係很密切的。 嗯， 咁其實呢即係有單 case， 我唔知道你有冇喺出面聽過啦，就直情喺日本琉球有隻 USO 飛出嚟，跟住呢雷達探測到㗎，就唔同平時啊，雷達探測到嘅，跟住呢隻嘢飛得好慢，咁係有漁民見到報警，跟住呢美軍喺日本嗰度嘅美軍即刻派，我唔知 F-15 定16追佢，跟住個 case 就唔同嗰、那個唔同嗰、那個點講啊，唔同意大利嗰個呢，即係隻漁船見到佢嘈一聲落返水底囉，就唔同囉，就係、是、最尾、那個 oh. 最尾嗰兩架美軍派出嚟嘅飛機呢，就係、是、兜截到佢嘅，就連埋一隻一齊返基地。咁跟住呢 帶返去 帶返去，咁應該斷估就識嘅。斷估就識嘅，咁即係但係呢佢話係即係喺日本係有 USO 出現 嘅。咁、哦、呢、這個我都相信係呢，我諗即係唔同嘅國家都會有呢啲㗎啦，同埋越嚟越多呢啲咁嘅 漏扣 資料出嚟。 漏扣同埋中一帶都有。 嗯。 係呀，即係近台灣其實係有㗎，有 USO 㗎係嘛。 但是某程度上就是不知道這些是真的外星的東西啊，還是即是他們的軍部研發出來的東西啦。 但是這樣喎、USO 它飛得很慢。 啊、 同埋是沒有那個鏡面裝置。即是你見到它的。 我見到它 的。即是其實 UFO 分兩種的，一種就是出面入來的，一種就是可能在地球入面潛伏住的。 嗯，是啊，是啊，好像強戰世界那些。 是啊， USO 就擺明是真的在地球，一直在地球的。咁可能是政府試驗工具定點，但是他就咁同我講過，因為其實呢我第一次聽 USO 這個 term 呢就是在他口中聽的。是他解釋給我知道什麼叫 USO 呢，就是在水底飛出來的 UFO 就叫 USO 囉。咁當然啦，而家再聽到新的解釋，原來就是一直在水底入面的才叫 USO 啦。咁但係當時我就聽的就是一些就是 from sky， 一些就是 from 呢個海的囉，咁樣囉。咁 from 海的就是 USO 囉。 咁其實係嗰啲好多資料都話 依家有好多外星人基地係喺水底入面嘅，所以先有咁多 USO 呢個 term 出嚟㗎嘛。因為好多片都拍到話啲 UFO 係飛落海底跟住沉咗入去咁樣。 喂，點算啦，今集超大時喎，係咪要斬到五集呢？ 唔使唔使，今集 OK 嘅，嚟到呢度啦，我同你就嚟到呢度，跟住就睇下我下次，即係我知道你如果有啲咩鬼故又一定會搵我㗎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就約實你下次有啲咩嘢靈異嘅故仔就再上嚟我哋王府度。 其實比起鬼故我覺得呢啲正好多喎、 哦。我呢啲我覺得好正㗎，因為呢啲係你見鬼都係嗰一下咋。 係囉。 你明白嗎？你呢啲唔同㗎嘛。 不過冇啦，我賣曬貨啦，而家冇，真係冇啦。你啱啱呢，大家啱啱聽眾呢聽咗嗰兩個幾鐘嘅內容呢，就係、是、我同高迪安我哋真係面對面傾咗幾個鐘嘅內容，就係呢啲囉。 係呢啲個真係我上次去澳門搵你嗰陣時同我講嘅。 嗱嗰次冇講 USO, 唔係。 係。但係之後我都同你傾過吹下水嘛。 是啊，嗱，点解我会话系日本嘅琉球呢，因为佢正佢讲到明系琉球同埋冲绳一带系有 USO 嘅。是啊，佢系 都 系话到明啊。 都系 有美 军 基地嘅 地 方。 系冇错，所以怀疑式嘅。 系。 咁但系呢， 其实嗰啲外星人一开始出现嘅亦都因为啲地球嘅军事地方会出现。 唔多清楚，但系呢佢亦都讲到明一样嘢。佢哋同 CIA 啊，同其他嘅即係啲唔同嘅叫做話政府部門呢，其實個溝通唔係咁足㗎咋。咁但係呢佢話 MIB 呢就係、是、可以同曬 CIA 啊咩 KGB 啊所有組織傾偈 嘅。 係。係啊，甚至乎呢其實 力量同埋權力都好大。 亦都有樣嘢呢，我覺得佢講出嚟，咁啊呢度講埋啦，薩達姆啊，伊拉克死咗个萨达姆侯赛恩啊，侯赛恩收埋嗰只飞碟啊， 吓， 系啊，呢件事 林飞讲得有啲， 呢件事美国政府系知啊， 系 佢收埋嗰只飞碟， 咁即系话佢哋都有嗰啲外星科技。 嗱咁样讲啦，喺嗰个伊拉克嘅地理位置，伊拉克以前系咩地方嚟啊？ 最早以前咪苏美文明咯， 巴比伦， 系啦，巴比伦王朝咯。 嗱讲紧咧喺。即係喺遺跡入面呢，就喺呢個伊拉克呢就發掘到一隻係好耐以前嘅飛碟。係、 哦、 舊嘢嚟嘅。咁跟住呢唔知點用啲咩方法啦，將隻嘢撻著返。 係。 咁隻嘢撻著返之後呢就唔夠，即係唔夠一日啦應該，咁就有一隻新嘅過咗嚟搵佢。 哦，即係 kick in 咗，跟住又開始有 connection。 係啦。 就 call friend 啦。 但系新嗰只入面冇嘢坐住噶，冇外星人，冇人噶。嗰只系纯粹一件物件飞咗过嚟揾佢。咁跟住咧， 会唔会系嗰啲飞碟本身自己有意识嘅？ 我唔知道啊。总之嗰件嘢就俾阿侯赛恩笠咗咯，脑笠咗咯，俾佢拎住咗咯。咁我唔知道，其实而家美军 依家美军都应该接收咗。 唔知道接收咗未啦？咁但系当阵时就俾佢拎住咗咯。呢件事就喺波呢個咩波斯灣戰爭之前， 係唔係因為嗰陣時波斯灣戰爭呢嗰陣時有個啲透露，就係話有好多圓形嘅巨坑啊喺地下度出現嘛，就話嗰啲其實係啲 UFO 降落嘅痕跡。 其實講得好搞笑呢，嗰陣時呢咪話佢哋個嗰個任務呢咪叫沙漠風暴嘅 Desert Storm 嘅。 是 啊，其實入面呢那個真正的 mission 就是要找回那隻 UFO 出來。 哦，嘩，原來有些這樣的吸 引。這件事你聽過沒先？ 我那個沙漠風暴那個我有聽過，但是我未聽，即是我沒有聽過侯賽恩他收埋了隻。 你去問一下 UFO 的人，你問一下有沒有人聽過這個消息，就是在伊拉克以前收埋了隻 UFO, 就是一隻 是古文明發掘出來的，跟著不知道怎麼撻著，就另外有一隻空的過來找他，跟著被他凹了。成個故事就係咁嘅。 好，話呢個我就真係要問啦。 如果係嗱，可能當中有錯漏，咁究竟係咪真係笠咗 UFO 咧？咁呢樣嘢，你去問一問相關嘅人咯。因為其實呢樣嘢咧，我嗰陣時我冇同阿台長講噶，因為我同台長講嘅時候咧，之後咧，我同台長傾完偈咧，我之後又再見到佢一次啊嘛，喺香港。咁我係最尾嘅時候，佢同我講噶，佢話 佢話當陣時其實伊拉克係收埋嗰隻 UFO 嘅，嗱同埋嗰隻嘢唔細啊，嗰隻嘢係唔細啊， 都好大格嘅， 嗰隻嘢係唔細啊，香港大球場咁嘅 size 啊， 哇， 唔細啊唔細啊，即係簡單啲講，喺個古遺跡入面挖到隻咁嘅嘢出嚟，跟住咧就挖到之後咧就唔知道用咩方法，真係唔知啦，總之嗰隻嘢著翻咗隻，嗰隻一模一樣嘢翻嚟揾佢。咁但係最尾呢，嗱你聽住佢嘅講到明呢，係依家係收埋咗一隻 UFO 啊。咁正常一隻 call 一隻嚟，咪一加一嘅。咁究竟嗰兩隻嚟到之後係融合咗啊，原先嗰隻變咗冇咗啊，飛走咗去外太空啊，定係點呢就冇講過。 一加一 係啊， 應該兩格㗎。 咁呢樣嘢呢我係 合咗睇。 係啊，即係如果 吞咗佢。 有聽眾呢係有，譬如以往係唔同嘅圖。有聽過伊拉克是有隻 UFO 呢，咁就或者嗱你認識雲海呢，你幫我問一問佢。因為佢有去過啲地方㗎嘛。你問下佢有冇聽過有個傳說，就係、是、伊拉克其實但冇收埋嗰隻 UFO。 我諗相信今集聽完呢一集嘅聽眾都會試下搵下有冇啲嘢知 道。或者 因為真係今集啲嘢真係好爆。 因為我都好想去，我都好想知道啊，即係我都好想引證究竟佢講件嘢係真定假啊。 希望你可以再见到你个 friend。 难啲啦，因为我而家短期内咧，我就唔会去东南亚啦，都系留翻喺澳门呢边啦。咁就 系，可惜佢可能过嚟揾你啦，饮茶啦。 系啊，咁啊，睇下下次有 完呢集之后，佢听到，诶、你讲我啲嘢咁样， 睇下有冇机会啦。如果佢有机会，就你英文得噶嘛，你喺美国住，咁啊，到时睇下如果有机会啊，香港我同佢见面啊，嗌埋你啦，如果有机会。好嘛、 哎，好啊， 好嘛，咁你一定要同佢英文交流噶啦，因為好似頭先我講伊拉克嗰期，我聽得好辛苦噶，因為我英文差。 哦，咁係啊，你都講曬出嚟，OK 嘅，OK 嘅，係唔係？因為呢啲咁樣今集入邊嗰啲料全部都真係好堅好正嚇，咁、就話講翻啦，我哋呢集超時就冇噶啦，係超到呢度啦。但係就睇下你下次有啲鬼故嗰啲咧，又想嚟講啦，就做我嘉賓啦嚇。或者係你啲電影解剖室嗰度啲 show 咧，我一定絕對推介各位聽眾去聽下嘅，因為你嘅講電影嘅嗰個手法啊，係一個好獨特嘅手法，因為你唔係話真係劇透啊點樣樣，你真係會好。完整整將嗰套戲啊，或者將個入面嘅意思啊層面嗰啲呢解剖曬出嚟俾各位聽眾聽。 咁啊呢樣嘢咁希望即係大家接受，因為唔接受嘅話就覺得好悶㗎啦。即係同埋呢你一定係要係要對嗰樣嘢有愛先得囉。即係好似 Iron Man 咁，你諗下佢做都係做咗兩集咋嘛，係咪呀，我加埋講三集咁長過佢套戲嘅時間，係咪先。即係你係要對嗰樣嘢係真係鍾意呢先至會啱嘅，咁就即係呢樣嘢係希望大家都係啦，俾多啲意見啦，電影呢個節目我好重視嘅，我同阿 Andy 好重視呢個節目嘅，係呀，喂唔好再超過佢啦，再咁搞你唔使瞓㗎你吓，咁喂多謝你啦，今日咁就我咁你而家深夜開咪啦，咁就希望大家鍾意呢集啦，同埋真係唔好嫌我哋今集超得太多時啦吓。 嗱坦白講超又超曬時㗎，但係唔緊要啦，因為我都覺得今集超得抵嘅，有一個價值嘅，因為入面啲料真係爆，咁就都係嗰句啦，睇下你幾時仲有啲咩新料爆你就同我講啦，尤其是鬼故啊，澳門街鬼故你仲爭我一集 ,ok? 咁就要快啲睇下幾時再約你同我一齊做啦。 係啦，咁啊同咁多位聽眾講聲拜拜啦， 拜拜。